港西南約210公里，即是北緯21.2度、東經112.5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在凌晨4:30至到清晨5:30，天文台錄得昂坪、長洲泳灘和長洲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64、44和44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0、53和63公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烈風，海有大浪和涌浪，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最高氣溫約為28度。展望聽日有驟雨、狂風和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的氣溫是26度，相對濕度是95%。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早上8:30。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沙堤以南吹巨風，香港以南吹暴風，香港鄰近海域同埋海南島東南沿岸吹烈風，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喺清晨5:00，颱風查帕卡集嘅喺北緯21.2度、東經112.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风8至9级，间中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至到巨浪。沙堤以南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极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9至10级，东部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西北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7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11公里，有骤雨；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962点，下跌72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4,258点，下跌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1，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5，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兑美元1.18，澳元兑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34美元，卖出1,81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 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咧就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啊，咁啊出边啊三号强风信号，以及咧就雷暴警告啊吓，咁啊都见到佢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嘅。咁啊，而家天气方面咧就都系唔稳定噶啦。咁啊，但系如果你夜晚咧都希望有一觉好瞓啦，因为有阵时雨落啊。咁样，咁突然之间即系太阳全日都收咗，咁令到嗰个气温咧都下跌咗啦。咁夜晚可能都开把风扇啊，都已经发觉，都够，都够凉。咁啊，系惊啲落雨啊，出边条街嘈啊，嘈醒你啫。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啊吓。早晨啊，咁啊各位听众，咁嚟到咧就系2021年嘅7月20号，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啊。 晨光每日一格， 怀才不遇呢四个字，好多人都知道点解，好多人都会听到身边嘅人讲：，唉，怀才不遇，唉，我嘅老板唔识欣赏我，哎呀，机会呢仲未嚟到啊！这些说话呢，相信有些少历练的人呢都已经听过无数次的了。你又会不会是讲过的其中一个人呢？你又会不会跟自己说啊，其实等待都是一种耐性的磨练。因为我会用这句说话，机会真的会给一些已经准备好的人。因为为什么呢？很简单的，如果你未准备好的，其实可能身边已经有很多的机会在这里，不过原来你没有把握到，即是你还未成功，因为你还未准备好。不过不要紧，其实上天就对我们真的很好，只要你磨练一下自己，只要你准备好的时候，其实机会 anytime 都在这里，不需要等很久。如果你认为自己要还是要等很久机会才来的话，其实可能你要想一样东西，就原来你自己还没准备好。所以在这里抱怨上天还没给机会你之前，不如想一下，是不是因为自己还没准备好，身边已经有很多的机会流走了呢？ 浪漫就自走吧，要慢学细饮。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在美国麻省某个祠堂住了一对非常痴缠的情侣，而他们并不是普通人，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一对野生加拿大雁。这个故事由红雁阿奈受伤讲起。早嗰排，阿奈被附近嘅野生动物中心职员发现佢行路拐下拐下，于是乎就睇下发生咩事啦。点知就发现佢只脚上面有伤，所以中心嘅职员就救起咗阿奈，再将佢带翻去中心嗰度做手术疗伤。就喺救护人员麻醉阿奈准备做手术之际，玻璃门突然之间传嚟砰砰嘅敲打声，职员一睇。原来是一只雌性的雁，亦即是阿奈的女朋友。一开门那下，她很想冲埋去探阿奈啊，所以职员都特登在阿奈做手术的时候拉开个窗帘，等她女朋友仔可以看住整个手术过程。直至到个手术过程完结，女朋友都目不转睛地望住阿奈，好像担心她会有啲咩事咁。之后阿奈手术成功，但是还要在中心休养多一排，而女朋友就每一日都会在远处那里飞来探阿奈。中心职员为了给他们两个见面，会特地安排阿奈在玻璃门的门口那里进行治疗和换药，等他们可以趁着这个时段见下面，一解相思之苦。这么至死不渝的爱情竟然会在这两只眼身上出现， 真是啊，硬是要咁 sweet 嘅。 沿岸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轻松。 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二十二分啦，咁啊天气方面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东至到东南风，咁啊高地间中吹烈风噶，咁啊可有大浪以及涌浪，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啊雨势有时颇大，亦都有雨及咧就有雷暴噶，最高嘅气温啊28度啦。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比较上多雨水噶啦，咁啊明日有骤雨、狂风以及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添。而家26度嘅气温啦，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时间嚟到朝早啊6:23嘞噃。咁啊唔知道你朝头早起身咧啊，第一件事咧就系开呢一个嘅收音机啦，咁啊梗系可以听一听。睇下有啲乜嘢嘅資訊啊，去到俾大家啊，例如咧，教育局亦都宣布話，由於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生效啦，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智障兒童學校咧，今日就停課嘅。咁可能都好多幼稚園咧，而家都已經係開始放緊暑假啦嚇。好，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我哋就有啲人咧好中意睇電視嘅，或者望住個屏幕。其实唔同嘅屏幕咧，佢哋都有唔同嘅清洁嘅方法噶噃。而屏幕咧，亦都分咗好多种噶，例如咧就系 OLED 以及咧就系 LCD 等等。首先第一，清洁之前咧最简单噶啦，你唔好谂住咧就咁喷啲嘢上去啦。有阵时都系嘅，不过咧你就先要将呢一个嘅电源嘅插头咧就掹走咗佢先。你知啦，佢始终都系电器。液晶荧幕经过特殊的加工处理，尽可能就不要接触到这个屏幕。我家的屏幕就失了手了，家小仔经常对着它拍啊督啊，我自己就经常在那里抹啊抹啊抹啊。好了，他们也都说到千万不要将清洁剂直接就喷在这个电视屏幕上面，喷出的清洁剂可能就会滴在荧幕的下方或者外侧，到时呢这些清洁剂渗入去，它们都是水分来的，就很容易令到整个屏幕烧了的了。也都不要呢就是将杀虫剂等等挥发性液体喷在这个电视上面，或者呢就会对电视的屏幕呢就可能造成一些损害的。如果电视或者屏幕长期接触到一些譬如橡胶或者乙烯基材料的话，我们的屏幕可能就会受损，甚至乎有机会就是外层会剥落的。如果胶垫住屏幕太久的话，其实可能慢慢慢慢就要吃了进去，到时你想怎么整都整不掉的。市面上有很多化学布料或者就是清洁的布料，我们可以就是先问一问那一种的布料适不适合就是我们所谓用的 OLED 或者就是 LCD TV 的屏幕了。如果讲到真正的清洁方法，就可以用软布、柔软的干布，例如就是抹眼镜的一些清洁布，慢慢就擦去屏幕上面一些灰尘。若果屏幕就沾到一些叫做油性笔的墨水，咁可以咧就系用布沾上水稀释嘅合成嘅一啲清洁剂，咁啊好扭到佢好干，然后咧就再慢慢就擦去呢啲嘅墨水。记住全部咧都系尽可能咧就干咁样去到处理啊吓。如果要用一啲叫做合成嘅清洁剂嘅时候，浓度咧就需要稀释喺低于咧就系1%噶噃。如果我哋擦一啲譬如 LCD 屏幕嘅时候啦，个荧幕咧嘅排序啊。即是我们按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我们大力过头而令给我们按烂的。外观上望起上来其实没什么，但入面就可能会被我们整烂了。所以当我们抹的时候都尽可能记住轻手一点。因为我们抹的时候如果太大力，一个不小心连我们的指甲都不小心刮了进去的时候，那个表面都可能会受损，而这个受损有机会是不能够修复的。其实电视机都会有通风口去到将电视机入面的机件就降温嘅。 可能外层都会沾染到一啲嘅灰尘噶，呢啲嘅灰尘积得太耐，电视机就会散热唔到噶啦。我哋可以用一啲干嘅布，甚至乎咧就系灰尘嘅话咧，我哋可以用吸尘机去到咧就将呢啲灰尘咧就吸走嘅。仲有记住啊，遥控咧都要经常保持住干净啊，最好咧就揾个胶套咁啊套住佢啦。有一个靓嘅电视咧，咁就可以睇下呢啲靓同埋好睇嘅电视节目啦。呢首歌曲嘅香港儿童合唱团《百年》。边系26度嘅气温啊吓，咁啊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有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星期二嘅早上，当然啦，白元老小白都会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早维持。天文台话，台风查帕卡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由于查帕卡移动较为缓慢，并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加上环流较细小，本港普遍吹烈风的机会不大。预料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由于引导查帕卡的气流偏弱，未来路径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发展。由于已经发出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送仔女或家人到中心或者是服务单位，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是服务单位联络。澳门的三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话，虽然台风查帕加昨晚显著增强，但暴风圈只是保持较小范围，并采取较预期偏西的方向移动，同澳门的距离 较预期远，预料早上风力进一步增强的可能性较低。三号风球将会在早上维持，除非查帕卡采取接近澳门的路径移动，否则需要改发更高风球的机会不大。法国政府批准一项立法草案，被指是向民众施压，要求他们接种新冠疫苗。草案提出扩大健康通行证系统，要求民众进入餐厅、酒吧或者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时，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者病毒检测阴性结果。预计草案周末提交议会审议。有关建议是由总统马克龙提出，但引起部分政界人士抗议，批评马克龙滥用职权，甚至实施独裁统治。全国各地上周末有超过11万人集会抗议有关系统，有疫苗接种中心更加怀疑被纵火。政府解释，面对 Delta 变种病毒，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促请民众打针。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六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约210公里，即在北纬21.2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凌晨四点半至到清晨五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平、长洲泳滩同埋长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系每小时64、44同埋4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系每小时80、53同埋63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28度。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同埋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欧瑞强，我最希望点前情感受为香港队打气。点解拣呢只歌？你留意歌词就明噶啦。 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DSE 放榜真的很 很咩 很兴奋又紧张又担心又期待又苦恼又松又口气心情真的既复杂又好似好亢奋咁 你咁百感交集不如7月20和21号晚深宵2点打电话嚟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啦！ 一连两晚都有轻谈点唱 DSE， 我刘佩龙， 我岑亮会同你倾下偈，听下歌，我哋同你打打气。 其实我唔系 DSE 考生咯，我系天生结型啊！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嘅时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27度嘅气温吓，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啊打电话俾阿林慧芭比先，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啦，出边嗰个天气如何咧？ 嗱，我自己咧身处喺新界嘅位置咧，我以为会好大风啦吓，因为琴日都经历过三号风球嘅时候，即系喺室外有啲交通嘅情况啦。咁但系咧今朝早咧，我自己呢一边咧系，如果你讲风嘅话咧，就系风平浪静嘅，反而咧就好大雨咯。 系啊，而家都系好大雨啊。 系啊，我呢边就非常之大雨啦。 哦，咁你小心啲，搵个地方吓遮一遮好啲。 一个。稍微叫做有啲瓦遮头嘅地方停一停先。 嗯，系啦，咁啊紧要啊，咁啊同我哋讲埋个电话之后先翻嚟啊。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阵间就飞快速咁样就翻嚟啦。 系啦，系啦，不过都要叫的士大哥咧，就慢慢揸。 嗯，冇错啦，呢、這个又系好矛盾啊，又系白元浩成日教我哋嘅道理系嘛，即系越慢就越快咁样。 系啊，特别。特别系呢啲天咧，嗰啲雨水一落嘅时候真系好大，即系驾驶人士都要小心。咁能见度咧会突然间好低嘅，因为你滴到湿到块玻璃都睇唔到嘢。 同埋咧，其实有时咧，打风再加落雨咧，个能见度都低，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啲市民咧就会将啲嗰啲遮咧打斜嚟担啊，好似啲盾牌咁咧。其实亦都无形咧遮挡咗自己行路嘅视线，再加上埋你又要留意一下地下有冇啲湿啊、水凼啊嗰啲地方咧。咁所以有时咧就唔知望得下边好定望得条路好定望得前面啲人好咧。咁咧就都要小心啲咯，唔好咁多碰撞或者跣亲咯。 系啦，咁啊翻学唔系翻学啦，翻工嘅朋友。有咧都唔想湿晒身嘅，咁啊自己谂下有咩办法可以保持住干爽啦吓。 嗯，冇错啊！我想讲咧，我咧自己最近睇到有一个嘅报道咧，就系、是、介绍咧啲美白嘅方法嘅。 嗯， 咁啊，自然点解会揾美白嘅方法咧？就唔系我自己再想美白，就系、是、因为咧我见到咧我有啲朋友咧就即系都几中意睇啲唔同地方嘅男团啦。咁原来咧有时咧除咗自己想白之外咧，佢哋会想咧自己嘅另一半咧可以好似自己偶像一样咧都咁白嘅。咁跟住于是乎咧就尝试即系氹下啲另一半啦，即系譬如我啲朋友系女士啦，就想氹下啲男士，喂，不如你都美白啊咁样。咁但系你知啦，男士可能都中意室外嘅运动啦，咁样啦，皮肤一般咧多数都会比自己太太或者女朋友黑啲嘅。咁同埋咧，佢哋又未必真系好想搽啲嘢喺面度做美白嗰啲啦。咁于是乎咧就帮佢哋一齐揾下，有冇啲嘢咧其实咧系食咗咧唔觉会白嘅咧咁。咁咧竟然俾我发现咧，原来咧食火龙果咧系有美白嘅功效。 喂，有冇话分白色嗰只定红色嗰只啊？ 嗱，佢咧就系、是、红肉嘅火龙果嚟嘅。 哦， 咁但系咧，你唔好谂住咁简单，净系食火龙果就 OK。佢食咧都有个巧妙嘅。 吓、啊，即系煮咗佢。 吓，我俾你估下系点食啊？ 我就系估煮咗佢嚟食咯。平时我哋就咁切开佢就生食啊嘛。咁我断估，唔系榨汁，嚓一声，跟住咧佢搅烂佢榨汁。 阿小白，我问你啊，如果你将个火龙果去榨汁嘅时候，你系点样榨法先？即系你个步骤系点啊？ 切到佢一嚿嚿，跟住抌入个搅拌机嗰度，啪一声搅烂咗佢。然后觉得佢太结嘅话，就可能加少少水或者加其他汁一齐 mix 埋佢咯。 哦，嗱，如果就咁听你头先讲呢个方法咧，应该系 work 嘅。但系咧，其实就唔关嗰、那个烹调方法事嘅，反而系关咧你要连皮食。 哇，有啲难喎、啊、呢、這个。 嗱，唔系，如果你头先个方法咧榨汁咧，我觉得 O K 嘅，因为你榨完其实你都应该唔知系皮定肉啦，系咪先？我估啊，因为我都 系啊系啊系啊，但我头先榨汁咧个 concept， 我只系谂住榨佢啲肉嘅啫，我冇谂住榨埋啲皮嘅。 唔系，因为咧你好巧妙地避过咗要剥啲肉出嚟榨汁嗰一下，所以咧我就当你啱啦。 哦，都好都好，吓有一分。咁但系点啊？真系要 讲先。 要连埋个皮去到食啊？ 系啊，原来啲人话食皮先至有嗰个美白功效噶。 唔系嘛？ 係啊，嗱，因為咧，其實真係有坊間咧，有啲嗰啲美容達人啊，啲 blogger 咧就自己試過嘅。咁因為嗱，大多數啲人聽到火龍果就係諗起佢嗰、那個即係令到你腸道蠕動嗰個嘅功能啦。 嗯， 你應該有聽過啲同事即係食完火龍果之後，可能係即刻見效啊嘛，就即係衝去試咗咁樣啦。 係啊， 咁係咧。就比較少人咧係諗到佢話，原來佢都有呢個美白功效，但係咧原來係因為咧佢咧係有呢個抗氧化物嘅，咁、 嗯、 有維他命 C， 即係水果好多都有維他命 C 啦，同、 嗯、 埋有呢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咁、 嗯、 呢幾樣嘢咧竟然咧係有呢一個強效嘅抗氧化功效， 竟然有啲咁嘅事。 嗱，佢所謂嘅嗰個美白咧，佢除咗話係真係令到你白淨之外咧，原來咧佢竟然係可以咧有幾個功效係咩？嗱，抗衰老啊，係咪即刻好吸引先？ 係啊，係啊，係啊， 可以改善皮膚質素，咁即係可以白又滑，跟住又冇皺紋喎。 哇，係咪真㗎？ 嗱，營養師咧就係、是、咁樣分析嘅，咁、 啊、 但係咧。要連皮食的勇士呢就可以自己親身試一試到底這個是真還是假。 喂，你有沒有說連皮食要吃多少劑才行？ 啊，人家說天天吃的，要 哇好辛苦啊，不要緊，我曬回黑得的了。 有時都不是個個適合白雪雪的，有些人可能是黑一點的樣子健康一 點，是好像我這樣，如果我白晒嗰啲人會以為我有病， 係啦，同埋我覺得有時都冇所謂嘅，呢啲嘢唔使強求啦。 係啦， 總之中意食嘅話，咪同自己講多個功效咯。 啱啊，好啦，你快啲翻嚟啦嚇。 好啦，陣間見。 O、okay、 K， 我係林慧，朝早無論係俾屋企人叫醒，還是係叫醒屋企人，我都會笑一笑，因為呢件其實係幸福嘅事。神光帝一線。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朝早六点四十四分啦吓，同大家讲下朝头早好多人都必须要嘅一样嘢，饮咖啡。好啦，饮咖啡啦，其实咖啡嘅起源喺边度咧，都好多讲法嘅。不过好多人咧就会讲到就系咖啡系原产会系非洲嘅埃塞俄比亚嘅，后来就经过咧就系阿拉伯嘅商人传到土耳其，去到十五世纪嘅时间，土耳其啊进攻维也纳，咁佢哋身上嘅咖啡豆又引起咗奥地利人嘅注意，部分士兵攞走咗啲咖啡豆之后就喺欧洲嗰度兜售咯，从此咖啡就传咗入去欧洲啦。其中一个讲法啦吓，咁啊你都可能有你自己独特嘅见解嘅。不过咖啡的而且确独特的味道和这种香气入面的化学成分令到我们有提神作用，只是闻到都觉得喂喂醒一醒、啊、就是因为这种魔力令到咖啡可以在欧洲那里就红起上来，跟红茶一样成为了主要的饮品。好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咖啡呢、啊、去到中国了。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城市就是上海了，成为了中国人认识和接触咖啡的新商品的地方。上海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时间被列强划分成为不同国家的租界，于是乎当时的欧洲人离不开咖啡，于是乎更加就是将很多不一样品种的咖啡带到中国。虽然咖啡不能够就在一般百姓那里就流行，因为中国人始终喂喜欢喝茶嘛，是不是？但是呢、啊、随着就是大家都的生活慢慢改变，也都开始就接触多了咖啡的时候，也都对咖啡起了一个就是重要的改变。甚至乎有些文章就写到就是譬如咖啡啊、咖啡馆啊，令到大家就开始慢慢接受了咖啡了。后来中国实行就是改革开放，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加上一些连锁咖啡品牌就进驻中国，咖啡也都开始受到一般的老百姓欢迎。香港的咖啡文化主要都是殖民地时期由英国人引入的，除了我们普遍认识的咖啡之外，香港人也都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冲调方法，就是将三成咖啡和七成的奶茶混合，名为鸳鸯。好啦，其实鸳鸯今日就想讲下咧佢嗰个嘅讲法啊吓。 鸳鸯都有好多种唔同嘅讲法嘅，例如咧就系佢嘅名字就好似因为每一样嘢参半啦，咁啊亦都似鸳鸯嘅特性。鸳鸯本身是一种水禽嚟嘅，咁啊特性就系在于雄性同埋雌性会经常就一齐生活。咁但系亦都有指，其实佢同中国嘅太极咧，亦都系有一啲不谋而合嘅地方。因为咖啡同茶亦都本身象征住一刚一柔一阳一阴，咁啊所以咧同太极咧有不谋而合嘅地方，所以都会叫做鸳鸯啦。而家我哋会唔会都想揾一间咖啡店品尝一下咖啡，有一边阅读的，而且佢一件上心落事嘅事情嚟嘅。咁但系如果你朝头早起身净系挂住饮咖啡嘅话咧，就可能会迟到唔记得出门口噶啦。朝头早个感觉咧，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轻盈啊、旺然啊。因为如果朝头早起身个人都好重、好重嘅感觉嘅话咧，咁就冇精神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KOL 系列， 今朝个 KOL 系列咧，系时候又要讲下啲新鲜滚热辣嘅话题。近呢几年咧，的而且确咧多咗好多人咧注意自己嘅健康咧，而去揾一啲专业嘅人士咧去衡量下自己食得健唔健康啦，或者生活得健唔健康。所以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就请嚟澳洲注册营养师 Mimi 喺度啊。早晨 ，Mimi。 早晨。 嗱，真系要请教下你关于一啲营养学嘅问题啦。成日都听人哋讲啦，话要食得均衡啦，同埋食得健康啦。其实系咪真系咧一个？餐单又或者是跟住某一种嘅食嘢嘅方式咧，就每一个人跟住就叫做健康咧。 应该咁讲，喺啲食物我哋有啲 food group 啦，讲话有蔬菜水果啊，有五谷类啊，有肉类、奶品等等呢啲啦。咁其实每个人都需要食呢啲嘅食物嘅。咁、但系要去睇翻究竟你年龄啊、高度、性别啊，同埋啲运动量等等，去配合翻自己一个嘅饮食嘅模式、份量咁嘅。咁、再会去睇下，譬如工作啦，有啲人会系翻日间工作，有啲翻夜间嘅，咁亦都会因应翻佢个人嘅去调配翻啲。进食时间，佢希望达至到营养又好，亦都系有体力啊，同埋可以维持到个健康咯。 嗱、你知咧，坊间咧都好多流行嗰啲咩网上嘅减肥餐单啊，又或者系乜乜嘅饮食法咁样啦。其实呢啲系咪真系可以就咁照跟住嚟食就 OK 嘅咧？ 如果你真系问营养师嘅咧，营养师一定话俾你听唔系嘅，系啦，即系我哋每个都系会去详细去问清楚，睇翻佢个人嘅健康状况需要而去做翻嘅，系啦。咁就唔會話，咦？我有一個 A 餐單，咁你就俾你啦。啊 B 餐單 standard 咗嘅，咁我又俾第二個啦。咁唔會嘅，即係每個人都會其實去要調翻，真係好啱去做。點解咧？譬如我俾個可能係即係夜間嗰啲嘅人嘅食嘢嘅模式，咁你翻日頭未必啱嘅，因為好似夜間嘅話，而家好多研究都講，十點過後其實唔好食太多澱粉質重嘅食物，因為咁樣會增加咗患糖尿病機會嘅。係啦，咁。所以可能如果翻夜间嗰啲咧，喺深夜嗰啲时段会食少啲淀粉质，可能摆翻啲淀粉质喺翻日间。咁如果系咁嘅 pattern 摆翻落日间嗰啲唔 work 嘅，咁就唔啱啦。咁就做唔到。咁做唔到，其实我有时话，咁外国餐单嚟做乜嘢咧？咁或者甚至乎就系有啲人试咗，觉得都冇效嘅，我唔减啦，或者我唔去食啦，我都唔觉得有一个健康帮助。咁我觉得呢 part 就会令到有好多人误会，我个身体唔食得健康啦，即系做唔到呢啲嘅飲食噶啦，咁咯，系咯。 嗱，我又好好奇想知道咧，即系阿 Mimi 日常嘅工作做營養師啦，所見嘅一啲 client 咧，通常系因為乜嘢嘅原因咧？即系譬如話營養學到底可以幫到佢哋真系令到個身形靚啊，定還是係因為譬如可能有啲嘅疾病係需要預防啊，或者可以減輕佢哋身體上面嘅一啲負擔咁樣嘅咧？ 應該咁分享一下啦，即係因為我都今年係第21年啦，做咗營養師係啦，咁所以我最初讀完書翻嚟嗰時咧，就係2000年頭嚟嘅，咁就真係好多咧講係減肥而去即係揾營養師嘅，咁但係近年做下就發現，即係減肥都係有好多人心好想嘅，但係多咗注重健康嘅，係啦，咁所以即係我接觸嘅我自己嘅 patient 啊，或者係我哋 client 啦咁樣，就係佢哋好多時話我驗咗身。咁就有少少即係譬如可能膽固醇高嘅問題啊，或者啲糖尿啊、血壓有啲窄界啊咁就嚟師傅即係飲食嘅指引啦。咁順帶好多時我哋會去做埋佢啊，磅下重啊，睇佢身體結構啊咁都會發現翻其實原來你好多呢啲疾病其實都同你個體重有關聯嘅。咁我嘅建議就通常你減肥啦，減肥再食得健康，咁我哋再個別去調整一啲嘅營養素，你就會得著咗有體重會有調整，跟住啲膽固醇啦、血壓啦、血糖啊等等呢啲都相對一路路會有好嘅轉變咯。咁所以個得著都幾大嘅。咁好多都話係啊，其實我揾得你可能要睇膽固醇性，其實我都知道我有啲肥嘅，咁係咯，係咯。 我自己咧第一眼遇到 Mimi 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標準嘅註冊營養師。點解咧？因為通常營養師咧個身形都係好 fit 嘅，Mimi 咧都係即係好纖瘦嘅女士啦。其實係咪真係咧？如果靠住營養師去幫手做呢啲體重管理嘅時候咧，係要一段好長時間嘅管理咧，定還是係真係只係需要睇一排，然之後就穩定咗就 OK 噶啦咁樣噶？ 嗱，要去睇翻究竟佢有幾多嘅即係體重，如果有體重問題嘅，要減幾多磅啦？咁有啲可能少少地5-6磅嘅，咁嗰啲真係會時間會短啲。 有啲可能有幾十磅要減嘅，咁會長啲，因為我哋都唔會建議有急速減肥嘅，係啦。咁所以即係話個時間就因應佢需要減幾多啦。咁同埋亦都要睇下佢學飲食嗰 part 學得幾好咯。 嗯、 即係我會同我自己嘅 client 講，即係你嚟到見營養師嘅，唔係淨係跟足我哋嘅飲食指引，係、其實要學習你自己個人其實有幾多本錢去食嘢，係、啦。咁而食嘢嘅話，我嘅學識點樣唔食飯，就食幾多面啊，或者係食幾多薯仔我嚟代替啊，肉類我食幾多啊，即係等等呢啲係需要其實見營養師嗰陣時，營養師教導佢，同埋佢有問題要問嘅，或佢即係佢自己個人嘅問題，我哋解答咗佢，佢認知咗啦，一路路增加佢嘅個人營養知識，而達到即係佢又攞到效果之餘，之後最緊要係 maintain 到、維持到咯，係咯。 係，所以話咧，見營養師咧，除咗話真係明顯地身形上或者身體負擔上啦，減輕咗之外咧，其實咧係累積咗好多營養嘅知識喺度。 都係啊，而且我係好執著，即係我覺得咁辛苦去做一件事去減肥，你要 put effort 嘅嘛，努力你先有成果。咁唔好咁快脆會話，哎呀彈翻曬轉頭啦，或者可能只維持到一段好短嘅時間。我好希望佢哋能夠改完之後，係之後嘅日子都係可以維持健康，同埋個體重唔會再有問題啦。咁就好值得啦。 容唔容易咧呢件事？ 呢件事啊，我覺得啊，睇嗰個人佢自己嗰個嘅決定性咯，係啦係啦。不過就係好多時我會發現，如果佢身體真係出現咗問題，或者嚴重啲咧，佢哋嘅維持嘅心。即係話，我今次改咗之後，我希望 last 得耐嘅，佢哋係做得好啲嘅。但如果可能話，我都見可能開始肥啦，或者年紀大咗，我要保養下嘅，咁嗰啲咧就冇 put 咁多 effort 去做，咁就好容易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啊咁樣樣，或者反彈嘅機會會大啲啦。 係咪反彈通常都係食翻一啲嘢咁樣㗎？ 係啦係啦，即係譬如有啲會過分節制，我減肥，我呢三個月唔食呢啲唔食嗰啲啦咁減完。之后咧，嗰啲嘢食就会浮出嚟啦。浮咗出嚟，你咪食咯。咁而食嘅话，咁就有机会慢慢上翻啦。咁我好建议，其实就系如果喺减肥过程之中嘅咧，都系你中意食嘅嘢，唔好唔食嘅。系啦，俾自己去食。是要學識幾頻密啦，食幾多咁，其實如果配合得好，你又會見到，咦？原來我食翻我中意食嘅嘢，我都減到嘅，咁何來需要避咗佢？咁你冇避過，第陣時就會話我好恨食翻嚟啦，咁咯，係咯。 啊，原來可以咁樣，我都係第一次聽。好啦，今朝早同 Mimi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好啦，唔該曬。 唔该晒 Barbie 又唔该晒 Mimi 啊吓，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继续生效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吓，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嘅时候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有白元浩、小白之余咧，咁啊林慧 Barbie 都翻咗嚟噶啦，转头会一齐咧就同大家见面嘅。我哋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6:00到10:00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星期日同意为咗国家利益下台，愿意尽快移交权力。玉瑟夫又说，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权力斗争不感兴趣，莫伊兹是他的朋友，只是想帮对方伸张正义。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7:00，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偏西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正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与香港维持约200公里的距离。按照现在预测路径，本港今日日间的风力不会显著改变。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维持一段时间，查帕卡移动缓慢，

情况点咧？咁啊，先揾咗阿芭比出嚟先啦。早晨啊，芭比你好。 早晨啊，白元浩。交通梗系要请我隔篱嗰位，哇，超级美艳啊！今日 早晨，做乜嘢啊？你咁少女啊？突然之间， 我唔系咁落雨啊嘛， 落雨系特别靓。 着翻对水鞋咯，系落雨靓啲，开心啲啊嘛，自己啊。 哦，好嘢喎、啊、你，落雨要靓啲、嗯，开心啲。 系啦，唔系一定要有阳光先靓噶嘛。 真系好好啊，你真系为我哋嘅。即系听众已经带嚟一点嘅阳光啦， 正向思想啊， 正向思想 好啱啊！咁啊，交通方面都希望系正向啦。 唔好啊，交通晨早流流有两宗交通意外啊，真系唔开心噶啦、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啦，就有交通意外，咁有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噶啦。龙翔道来回方向都有，咁头先讲咗去观塘方向啦，就系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即系啱啱过咗思瑞口少少啦。咁而家咧一带就开始车多，咁、哦、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又有交通意外，嗯、所以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都系开始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龙翔道来回方向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啦。咁、嗯、另外咧，琴日咧小白九龙塘歌和老街咪有塌树嘅， 系、 嗯、 啊， 咁今朝早咧仍然系封咗慢线噶吓，系、啊、啦，因为可能佢要维修或者系护土墙，我谂啫。 其实咧，我听到龙翔道咧就即系有啲阻塞啦，跟、嗯、住。就谂啊，如果用龙翔道嘅朋友咧，就不如行翻落嚟九龙塘呢一段啦。 系 咁，但系你话原来条慢线仲封紧啊？ 系啊，哥和老街啊。哦，咁我希望佢唔系影响太过多啦。 钟哥要预翻多啲时间啦吓。 咁啊，其实翻工啊，我哋以前预好早嘅，唔好预到咁蚊噶。咁就紧跟得道啊，就系封咗慢线嘅，就系九龙塘嘅哥和老街啦。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跟德道嘅慢线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咧，九龙湾嘅宏光道咁啊，呢个较早前噶啦，就有水管急收啦。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启祥道嘅中线咧都系仍然封闭嘅。咁渡轮都受影响噶，由于有三号嘅强风信号啦，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啦，同埋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同埋來往香港仔、赤柱至到蒲台島嘅渡輪服務咧，而家都係暫停嘅。 嗯，咁啊，我啱收到鐘哥嘅 message 啦，佢就話啱啱諗住行龍翔道，聽到 Didi 嘅消息之後咧，就決定改行其他道路啦。 哎呀，唔好啊，鐘哥，你行咗步俾我哋啊嘛，失一陣咯， 唔好啊， 好啦， 失咗我哋點算啊？ 啊，咁嗱，如果要我正常嘅估計咧，因為而家啱啱撞咧，龍尾就唔係太長啊嗱，我都冇報龍尾，我只係話嗰段車多啫嘛。佢而家如果睇估計下先，我、哦、唔會啊！佢龍翔道荃灣翻嚟係近北架山花園噶嘛，所以應該係冇影響。如果喺龍翔道荃灣翻嚟北架山花園嗰段、哦，所以可能冇乜影響喎、啊。龍翔道，因為龍翔道好長噶嘛。 鐘哥信你噶啦。 嗯，咁你睇下佢邊個位翻嚟啦？ 因為哥和老街又話慢線封咗啦。 係啊， 係咪 ？OK 嘅，佢由龍翔道荃灣翻嚟，佢唔係行北架山花園嗰段咧，佢竹園道嗰邊應該係冇影響嘅。 哦， 啊、算啦，唔使佢睇啦，咁樣。我哋自己監察啦 。好啦 ，OK， 加油啊，鐘哥， 加油、啊、，OK。 好啦，唔該曬 Didi 啦，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要問一問阿 O 出邊嘅情況點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特別早晨，咁多位晨光聽眾朋友，聽你哋講交通咧，真係好笑啊！鐘哥啊，喺度互動緊啦，放心，安全可以抵達嘅，冇問題嘅。因為咧，依家雨勢咧都開始減弱好多啦，咁喺廣播道嗰度睇得到，咁亦都未至於有烏雲蓋頂嘅，咁啊天氣係大風少少咯。咁當然對於好多打工仔嚟講，今日一定係失望噶啦。意思係啊，因為琴日唔係揾樣八號風球嘅咩？咁樣啊，大家諗多咗啦，繼續翻工啊。咁啊，依家仲係三號波， 係咁啊。最緊要就係出邊咧，而家都唔係好多雨水啦，係咪？ 嗯，係啊，冇乜雨水嘅，咁啊都係。頗為舒服嘅一種感覺啊，反而有啲涼風送爽咁樣。 不過係咁啊好啦。 一陣嘅情況咧，會唔會變得差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啊，唔同嘅天氣報告啦，因為依家都係風雲色變嘅。好，詳細嘅天氣交翻俾你哋，唔該。 好，咁啊，我都話啦，要睇下詳細嘅天氣方面係點啦嚇。吹清勁至到強風程度東至到東南風，咁啊高地間中吹烈風啊，海有大浪以及湧浪，咁啊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啊嚇，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雷暴，咁啊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8度啦。展望明日有驟雨、狂風以及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早上嘅时候，先听听今天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二嘅早上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讲下身心灵嘅问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咁我哋身边有唔同嘅人啦，亦都有唔同嘅成长背景咧，会影响到佢哋嘅性格都各有不同。咁不过无论佢哋点样嘅性格都好啦，我哋都要尽量同佢哋可以磨合到啦，相处到嘅。今朝早咧就是、一个爸爸。咁佢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大男人性格嘅爸爸嚟嘅，咁啊由細到大咧都會覺得自己做嘢咧比較即係佢嘅決定就係啱噶啦，人哋咧都要配合佢嘅，比較獅子座一啲啊叫做，嗱咁佢咧就覺得人哋唔配合佢咧就好似逆佢意啊，甚至咧覺得係好似想傷害佢咁樣。其实作为佢嘅家人，又或者做嘢啦、做同事啦咁样，都未必系咁舒服嘅。应该点样去到同呢一类人去相处，而佢自己又应该点样去改一改或者 tune 一 tune 佢嘅性格呢？ 系啊 ，Kitty 就我哋成日讲大男人啦。 系啊， 我自己都系噶，我都系一个潮州大男人家庭长大吓，咁、所以我自己都即系好有呢个感受吓。嗱，我自己觉得面对一个好强权、威权或者大男比较大男人啦吓，呢、个不分性别噶吓，女人都 大男人都得嘅。 系啊，其实都系噶，仲系呢个时代啦吓，系讲个性格特征嘅啫，同个性别无关嘅吓。咁、我都有几点值得留意嘅吓。第一咧就系佢哋好需要被认同，佢好觉得自己系啱，好需要证明自己系啱吓。咁、所以而从佢嘅角度，佢系100%习惯咗自己系啱，好想去 push 人，去改变人，去甚至不潜意识去逼人，佢自己唔自觉嘅吓。因为佢站在上帝的视角去睇问题，即以为自己就系神一般吓。所以几样嘢值得留意，第一，认同佢未必系观点，认同佢嘅正向出发点。认同啊，睇到你好关心佢，哇、啊！你好爱锡阿仔，哇、啊！你想好想盘生意好、啊，好欣赏你咁努力、啊，同埋呢种性格嘅人咧，通常佢自己好努力嘅，佢自己好拼搏嘅、甚至拼搏到令到身边人好大压力嘅，系即系吓，咁、所以先肯定翻佢嘅努力，佢嘅付出，即使我哋觉得佢做错。未必認同佢行為㗎，因為我哋可能完全唔認同佢嘅行為嘅，咁呢個冇問題嘅。第一要認同翻佢嘅努力啦，佢嘅付出啦。第二啦，就係、通常呢種咁比較威權嘅人咧，佢好忽略其他人嘅感受啊，好忽略其他人嘅需要，原因係佢忽略咗自己嘅需要同埋感受。佢通常咩？唔緊要，唔使理啦，唔辛苦，唔緊要啊，你搞掂就得噶啦，我冇問題。其實佢裏面可能好憂傷嘅，可能好無奈、好委屈、好內疚嘅，但係佢唔會理自己嘅。即係佢對自己都冷漠啊。所以適當地咧，如果能夠適當地喺一個安全嘅環境，喺一個比較舒服嘅環境，可以同佢講：啊，乜生啊，其實你自己都會唔會覺得好委屈噶？或者你会唔会都觉得好无奈噶？我试过几次啊，表面上好强噶，好劲噶吓，皇帝嚟噶吓，冇问题噶吓。但系当我咁样同佢讲，佢忽然间喊啊， 系 啊，华生你明我，原来好惨啊，几廿年即系，原来佢直咗几廿年，佢仲好强权，好暴力，其实里边系一个鹌鹑嚟噶， 禁中咗佢个掣啊，可以 系啦，系一个 B B 嚟嘅，即系佢里边系即系我哋叫落鳄鱼头。老襯底啊，係啦，所以你都唔好射佢啊！佢表面上好強權，佢其實佢用佢強權去掩飾佢嘅脆弱，佢嘅恐懼，佢唔識得表達佢嘅痛啊！其實佢裏面係好痛嘅，其實好多男人都係咁㗎，我要強調啊！所以當一拍着佢嘅痛點係可以狂喊㗎，幾十年冇喊過咁喊㗎，我哋唔使咁煽情啦，咁所以適當地可以關心翻佢嘅感受。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让他看到、你这样跟他说会不会他都觉得很大压力呢、他承受这么大压力会不会他做不到、变了你这么想为件事好你的出发点很好但是你这种方法呢可能令到大家收不到你的爱的、乜生怎样等他自己看到他经常用错了方法而他是很重视那件事嘛他很想改变人、让他看到这样是欲出不达即调翻转即系弄巧成拙咁样咯，咁呢三招都可以用嘅。 系好咁大家记住啦。我谂首先就要认同咗佢嘅出发点先啦。即系如果佢系为件事好嘅，咁即系你都要表示欣赏或者明白咁样。之后就要揾一个我谂系比较私密啲嘅地方，先至能够让佢可以有嗰个 release 嘅感觉，系咪咧？即 系 佢其实要面子啊嘛，可能平时 你讲得好啱啊！呢、這个多谢你提醒啦，如果唔系死得好惨啊！你同我系咪？ 咪收肚，我冇肚，你等我肚，仲大镬啊！阿 Kitty 讲得好好，要私密啦，因为佢要面子啦，必须安全啦。嗱，个原则八个字好简单啫，先处理情，后处理事。即系即使一个强势嘅人咧，我哋睇到我哋。See through and see beyond， 即系睇穿佢嗰种强势咧，其实都系一种保护机制嚟嘅，佢都系掩饰紧佢嘅伤痛嘅。嗱，我哋唔系踢爆佢，唔系喐佢啊。其实大家都一样，我哋都系人嚟嘅啫，我哋都渴望爱同被爱嘅啫。吓，咁只要咁样，即系众生平等咧，就可以同佢讲：哎呀，会唔会你都好攰啊？哎呀，你会唔会都好辛苦啊？即系适当地关心咧，佢可能就会开始讲相反嘅嘢噶啦。我甚至有一个好过瘾，好快讲。好强势，讲一大轮，我关心佢两句之后咧，佢忽然同我讲：，我身其实好情绪病噶，我长期食精神科药物噶，好彩你明我咋，平时只狮子咁样噶，原来佢里边系已经好伤痛噶啦。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嘅出口啊，咁自在我哋系咪真系关心佢，想希望佢有即系呢一个渠道去到抒发啦？咁如果系嘅话咧，即系作为身边嘅人啦、朋友啦，都应该去尝试下关心佢哋。每个人都需要嘅，无论佢系几咁狮子都好啦，都有脆弱温柔嘅一面嘅。咁朝早咧，唔该晒周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几个重点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嘢啦。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倾过，唔该晒你。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今日同大家讲下钱咯。筹备奥运会嘅费用方面，咁啊预算咧就1.35万亿日元，大概咧就系120亿美元噶。咁但系目前已经超出咗预算噶啦，始终多咗一年啊嘛，达到250亿美元。啊，转播收入方面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即系 NBC 已经咧就俾咗14亿美元嘅转播费。咁啊，另外港府之前亦都购买咗转播权啦，不过咧就冇透露金额噶。除此之外，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电视台都一样咧有俾到转播费用噶，到底几多咧？咁啊要再计一计数咯。好啦，赞助商嘅收入方面咯，有牛奶啦、汽水等等嘅费用都已经收咗30亿美元嘅合约啦，成为咗东京奥运会顶级赞助商。咁啊，日本国内嘅赞助商亦都有60间啦，咁啊赞助收入亦都超过咧31亿美元啦。保险方面，取消赛事嘅保险金额咧，或者会高达20亿美元噶。东京奥运知多啲。7月23号正式开幕嘅东京奥运，咁啊俾运动员住宿嘅选手村亦都落成啦。香港亦都有选手已经去到啦，亦都开放咗咧就系环境啊俾传媒参观，就好似之前嘅设计图一样，选手村入边有21栋嘅宿舍，大概提供咧就系有1.8万名嘅运动员以及咧就教练居住，另外亦都有唔少嘅运动设施噶。嗱，21栋嘅宿舍每一栋楼高14至18层，总共有3800户噶，每一间房可以俾1至8个人居住嘅。村入边啊，亦都有各种方便运动员生活嘅设施。啊，东京奥组委嘅主席嘅桥本圣姐致辞嘅时候话到：呢个系我认为最好嘅选手村。 东京奥运知多啲。 比赛项目方面啊，今届总共有33个比赛项目，亦都有339场嘅赛事，其中有5项属于咧就系新或者系回归项目。啊，空手道、男子棒球、女子垒球、运动攀登、冲浪、滑板。啊，当中空手道同埋棒球只会喺今届出现，下届亦都会取消噶啦。 东京奥运知多啲。 啊，除咗头先听到嘅消息之外啦，咁啊喺东京嘅奥运方面都见到越嚟咧就越多嘅选手咧就已经去到呢一个嘅东京嘅奥运村啦。咁啊去嘅时候当然要做乜嘢啦？ 检测。 冇错啦，就系检测啦。咁啊距离东京奥运就不足1个星期啦，咁啊都已经咧有好多嘅运动员去到。同一时间，咁啊有见到咧英国代表队当中有6名嘅运动员同埋2名嘅职员喺7月16号嘅时间咧，即系早几日啦，抵达呢个日本之后，被列为咧就1名啊确诊者嘅密切接触。咁其实密切接触者嘅人都要咧就系隔离，所以啲运动员其实而家咧去到未必有得即系即刻练习啊，或者适应日本嘅生活嘅，可能佢哋都系要隔离，即系唔系话普通嗰只隔离，仲系因为同密切接触者有接触过而需要隔离嘅嗰一种啊吓。咁啊，另外亦都见到南非足球代表有一名啊视频分析员咧，咁啊亦都喺之前嘅时间啊一个测试入边呈现一个阳性嘅反应，咁啊成个团队咧而家都自我隔离紧啊吓，咁啊希望。 希望即係大家都可以玩翻比賽啦。始終呢個疫情咧真係太麻煩啦嚇。好啦，咁另外就睇下咯。咁延期咗一年嘅東京奧運啦，咁亦都有其中一個比賽就係足球啦。 係。 咁足球嘅比賽咧，咁有幾隊咧都幾有值得睇嘅睇頭啊嚇。 進行緊咯，有一啲嘅比賽已經係。 係啊，部分比賽已經進行緊啦。如果你話有睇頭嘅嗱，其中一場咧，法國對日本。 哦。 日本啊主場啊，係咪先？咁加上咧，即係都希望有零的突破嘅，咁甚至乎喺足球上面咧有更加好嘅成績啊嘛。 係。 咁所以咧，不過嗱，奧運其中一樣嘢咧，就同世界盃好不一样嘅，佢年龄限制咧，同埋有一叫做超龄嘅限制咧，都系咧比较严格嘅。 系 咁，所以咧佢哋会带住比较上多嘅年轻一辈嘅球员咧，就喺呢一个奥运场上咧咁啊比赛嘅。咁法国对日本咧都系肯定系其中一场咧系几有睇头 焦点嘅赛事啦， 冇错啦。咁啊，相信麦巴比都会出场啦，系咪？ 咁有啲朋友就即刻问话：喂，唔系话要几多岁留下先可以踢得波嘅咩？咁都有个年龄嘅限制嘅，同埋随队咧有啲。可以 over 咗嗰個年齡限制，有幾個球員都得嘅。 係啦，咁亦都有部分嘅喺海外揾食嘅。日本籍的球员他们都会回去就效力日本队、日本队一直以来在香港的叫做人气都不错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件波衫靓， 是啊，可能是啊， 不是由细到大看足球小将的关系、 可能有些朋友有看过 J League、都是在日本职业足球联赛踢紧的球员的，所以有些名字都耳熟能详、 另外一些就是譬如罗马尼亚对韩国啦、西班牙对阿根廷会在7月28号的晚上七点钟咧就踢嘅，咁、本身西班牙同埋阿根廷两队咧都系强队啦，咁一队咧就欧洲，一队咧就南美洲，咁嗰个对碰咧其实同世界杯都一样噶啦，其实系好睇嘅，因为两种唔同嘅踢法咧，咁但系大家又有球员咧喺敌方嘅一啲叫做联赛嗰度咧效力啦， 系， 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好有较劲嘅一场波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场咧就喺7月22号啊，过多两日就已经有得睇啦，咁就卫冕冠军嘅边队啊，巴西。咁巴西咧就喺首轮分组赛咧就会对住呢一个德国啊！哇，你净系睇个睇个戏码都知道好睇啊！呢场 系啊，咁啊，不过即系讲真嘅，奥运咧有冇之前，譬如大家睇美洲国家杯啦，以至睇欧洲国家杯咁星光熠熠嘅，即系喺足球方面，因为始终有年龄嘅限制啦， 多啲新星啦， 系啦，多啲新星啦，即系转个角度就系多啲新星啦，或者调翻转头就系可能有一啲即系老牌啲嘅球员或者升级嘅球员，其实都要翻翻自己球会报道啊， 系啊。 咁球会唔放人啦，即系过往都有呢啲例子嘅，即系譬如球会同埋咧国家队嘅一个拉扯，嗱、有啲球员咧当然系、我想帮国家出一分力咁样系嘛， 系啊，佢哋觉得系一个光荣，系啦，奥运金牌咧其实系好难攞， 系啦，咁但系调翻转头，球会就系话，喂，咁我咁多钱签你翻嚟，你梗系为到我嘅球会去效忠啦、效力啦， 呢头俾你踢完欧洲国家杯，嗰头你仲话要踢埋奥运， 你踢埋奥运。一阵有啲咩闪失或者点样咬亲啊受伤，咁我成季开季咁咪冇咗一个好强嘅锋力球员咁样，即系呢啲都系球会考量之列嘅，睇下球会嘅压力大啲，定还是系国家队啊个魅力大啲啦吓。 系啦，咁呢个真系要睇下到时咧，即系佢哋嘅球员人气嗰个排名名单，到底你点样出场啦吓。 系咁啊，讲下咧，喂，一啲香港队嘅消息啦，琴日喺新闻片段咧都见到咧，即系有一啲乒乓球嘅球员咧已经抵达咗主场馆啦，咁啊即系叫做抽击下咁样，即系特别系香港队啦。今年咧就有一个新嘅规矩啊，就系咧打乒乓波咧唔可以摸一摸个台边啦。即系觉得老礼啲啊，有啲其实佢哋冇乜嘅即系叫做技巧可言噶，即系呢一样摸一摸个台边啊，或者吹一吹个乒乓波， 系啦， 嗱呢两样嘅举措咧都唔可以发生。咁对于香港队啊，即系嘅一啲成员嚟讲咧，佢哋都面对镜头话，喂，其实咧。即系惯咗啦， 系啊， 打咗十几年 吹乒乓波真系要戒啊！而家抗疫期间， 系啦，咁 知道大家好顺口， 系啦，咁希望真系帮到手啦。咁另外咧，即系剑击一姐啊，江文蔚咧都话有绝招、哦，咁绝招系咩咧？大家应该嚟紧就会睇到啦。 八月号东京奥运知多啲，今日系7月20日，星期二，农历6月11。适宜纳财、开市、交易、立券、出行、祭祀、迁徙、安藏。 听落唔错，不过唔够多。 做人唔可以太贪心噶。今日记入宅、安门、安葬、破土， 够啦够啦，唔使咁多， 唔可以输打赢要、啊。今日都系世界国际象棋日， 我会尝试学多啲唔同嘅棋艺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日间维持一段时间。天文台话台风查帕卡正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同香港维持大约2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本港日间风力不会显著改变。由于查帕卡移动缓慢，未来的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另外，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教育局宣布，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和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者是包括庇护工厂、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一名住在上贤居的男子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政府昨晚将上环士丹顿街上贤居列作受限区域，今朝早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日凌晨零时，大约185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今朝早大约七点起，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可以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是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向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另外，政府在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60户没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海地政局可能变天，在总统莫伊兹遇食身亡之后，管理国家的临时总理若瑟夫已经同意将权力交给莫伊兹离世前两日任命的亨利，由亨利组建新政府。若瑟夫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的时候说，他和亨利过去一个星期私下会面，并已经在星期日同意为了国家利益下台，愿意尽快移交权力。若瑟夫又说，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权力斗争不感兴趣，莫伊只是他的朋友，只是想帮对方伸张正义。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七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是在北纬21.3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正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同香港维持大约200公里的距离。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本港今日日间的风力不会显著改变。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维持一段时间。查帕卡移动缓慢，其未来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发展。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在过去一个钟头，昂坪、长洲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50和4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6、60和56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同埋雷暴，初时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5%。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风力楼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咁较早前咧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慢线嘅反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咧，较早前就有冧树噶。歌和老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慢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咁另外啦，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啦，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同埋来往香港仔、赤柱至到蒲台岛嘅渡轮服务咧，需要暂停噶。隧道方面啦，咁而家红隧啊，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提醒自己赏花嘅纯粹。 从来没有想。 春暖花开的日子随着环境而有所改变，赏花人的心情也随着花开的时令有所不同。阿 K 今次用上赏花人的角度和心态去写出这首作品，作曲填词郑安琪，编曲监制郑安琪，李志胜。 也充满似春风暖的爱。 上榜六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郑安琪离不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席伍德基。 这个绝对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号召来的，因为过往呢就男儿当兵，现在就女子顶埋半边天。 晚晚看国剧830，号手就位。 除了可以晚上八点半在港台电视三十一收看之外，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网上同步直播。 我是 Roland 梁志熙，二台四十周年这么大日子，我当然会回来一起庆祝啦。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十八廿二听紧你，不单止我，还会约埋一班老友记。 我是李志刚， 我是郑志成， 我是洪超， 我是车淑梅， 我是黄舒淇， 我是 Sarah 李丽蕊， 我就是伍嘉烈。 十八廿二听紧你， 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7:39啊，睇睇天气先。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5%啊。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8:30。 呢两日咧，我嘅任何选择都系错嘅， 系 啊。即係總之喺交通上任何選擇，駕駛上都係錯的。 冇錯，又點得顯得聽日嗰個啱咧？ 唔係喎，但係琴日我都咁諗嘅喎。但今日都係 日子流流長，總有一日係啱嘅。你到時翻嚟報喜啊，記得要。 唔緊要啊，最緊要準時到達啫嘛。呢、這個對於我哋即係做廣播嚟講係最重要嘅。 係，冇事，有驚無險啊。咁不過都提提大家啦，即係呢啲天雨路滑嘅情況咧，都要留意翻嗰個交通啦，預鬆少少時間出門口啦。其實尋日你朝頭早咪冧樹嘅翻嚟， 琴日就冧樹，今日就見到琴日我揀歌和老街，就揀咗係冧樹嘅地方。今日我就揀农场道啦，今日就农场道有交通意外， 但你要尝试欣赏下唔好之中嘅好嘛，就系你咧系比较先嗰批见到棵树林，咁、你可以即刻掉头走。 今日都系，今日都系都唔算排得耐啊，嗰条队即系喺农场道嘅交通意外，当然啦。即係希望冇人有事啦，咁交通意外始終都會清理到嘅，但最緊要個人唔安全就得啦。 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 係啦。 但你有冇覺得係人嘅問題？你去到邊度，即係擠塞就去到邊度咧？ 就咪你咯嘛，係嘛？係咪就係問你咯？你話冇校巴啊嘛？ 我冇校巴，點知哎呀嗰度啊冧樹啦！嗱，今日唔關我事啊，離身先啦。 所以等我講翻句公道説話，黑起上嚟咧，即係冇譜嘅。 嗱，放心，冇事噶啦，聽日應該雨過天清噶啦啊！ 天文台话呢个礼拜后期就会开始有太阳啊嘛，但星期三算唔算系后期啊？星期三系 中期咯， 中期 即系慢慢转好咯。 唔紧要，近排都差少少。琴日好似道指都曾经试过跌成千点，所以都系麻烦。 冇事嘅，冇事。 做咩一朝早围炉取暖？但系 即系我见我头先安慰完你，你都安 慰 翻 我哋啦。 咁琴日道指跌咗1000点啊嘛，最多嘅时候 系啊。 咁即系代表咩啊？ 代表啲差咯嗰次。 唔系， 仲有冇得再跌系嘛？ 唔系，代表过咗啦， 过 咗啦。琴日嘅事啊嘛， 系好咗啦。大家有唔同安慰嘅嘢，真系。好啊，朝头早 咁啊，开开心心啦，今日啦，今朝早咧想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啊，即系身边有冇遇过一啲亲戚或者朋友咧，曾经患有呢个脑退化症咧，有冇感受过 咧？有， 我有拍过， 你拍过， 即系有拍过，但系我就身边未有，咁所以当时咧就会做一啲资料搜查咯，资料搜集咁样啦，咁就去睇一睇究竟。真實有呢啲遇到呢啲問題嘅人會點樣咯？ 係咁其實好多電影有講啦，或者一啲真實嘅紀錄片咧，可能都會即係同大家去探討呢一個問題咧。因為真係會發生，而發生當喺你身邊嘅時候，你作為照顧者應該點樣去處理咧？咁我最近咧就見到一單新聞，佢話喺荷蘭嗰度咧就設咗一個腦退化小鎮啊。咁佢就會 set up 咗一個 town 咧，係裡面全部當然。可能都是一些医护人员啊，或者一些帮手照顾的人去到扮演不同的角色，全部都是员工来的。那很想呢，即是那些患有脑退化症的朋友呢，就可以嘗試即係接觸翻一個社區，咁當然去翻一個繁囂真正 即係 社區咧，佢哋就未必可能會即係適應得到啦，即係嗰個節奏太快啦。咁但係又唔能夠話完全隔離咗佢哋，讓佢哋脱節，咁樣對佢哋個病情亦都唔好嘅。 係 咁，所以喺荷蘭咧就有呢一條嘅小村，裡面有咩咧？有街市啊、超級市場啊、酒吧啊、餐廳啊、廣場啊咁樣。咁當然亦都會見到唔同人。嘅面口啦，即系唔可以净系有个嗰、那个死物喺度，但系冇人噶嘛，咁所以咧，全部咧呢一啲嘅护理人员咧就会做唔同嘅角色，去希望可以帮到呢一班嘅朋友仔咯。 系，我其实咧有个亲戚咧 都有腦退化症嘅，咁啊佢間唔時都會走失啦。 嗯， 咁所以咧有關嘅機構咧都有一個 app 咧叫做有你蹤跡啊，咁啊大家其實都可以做一個守望者啦 ，download 呢個免費嘅程式做乜嘢咧？其實咧就係、是一有人走失嘅話咧，有一個通報嘅機制。嗯、如果佢喺旁邊，即係因為佢哋有 GPS 啦。如果喺你譬如廣播道旁邊啊，有一位嘅朋友仔可能因為認知障礙或者腦退化症，佢、嗯、走失咗，跟住咧啊，佢就可能會有一個 GPS 嘅定位喺你嘅手機就會響起上嚟，有個顯示就會同你講話喂阿 O 旁邊咧有個人咧走失咗，你睇下留唔留意得到咁啊？有一個相貌喺度。咁、嗯、如果我一真係出咗去廣播道三十號，我見到有個婆婆真係好似貌似呢個 app 嗰個人，咁就可以透過呢個通報機制去講翻俾佢屋企人聽，可能真係喺廣播道咁樣， 即係未必當事人啊，即係嗰個患有腦退化嘅朋友咧，佢身上邊未必有一啲或者追蹤系統或者 GPS， 佢可能冇，咁就大家要靠你同我嘅肉眼去揾。 係啦，咁樣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叫做互相關懷嘅一個基礎咯。咁我覺得呢個 app 我自己都有 download，你諗下我手頭上所有 app 都係股票 app， 係唯一一個對個世界有啲意義嘅，我就 download 咗。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下。 係、股票都有意義嘅， 冇乜意義。 呢兩日對我哋嚟講冇乜意義。唔係 股票你買咪有意義咯，唔買對於唔買嘅人係冇意義噶 嘛。我唔係我冇買啊，但我睇人都高興啊， 睇到 我都開心啊， 等你開心。 好好好，多謝曬你，多謝曬。 不過阿 O 講咗一個都好重點出嚟嘅，就係話其中一個大家好擔心嘅咧，就係話有腦退化症嘅朋友仔咧會容易走失啊。之前我都分享過啦，我對面屋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對面屋個公公咧，有一日佢走失咗。咁因為對面屋咧，淨係公公同婆婆兩個住嘅啫。咁婆婆年紀都大啦，咁佢就好彷徨啦，即係佢知道平時都係婆婆照顧佢嘅。咁嗰一日咧，突然之間就即敲我哋門，就話你有冇見過阿公公啊咁樣？咁我哋冇見過，咁啊聽佢講先知道，原來公公走失咗，即自己搭車啊，唔知去咗邊一度，因為婆婆都要翻工嘅咁樣。咁後來就因為又冇頭先阿 O 所講嗰啲 app 啊，點樣追蹤啊，咁就只能夠即用人手打攞咁樣去到揾啦。咁後來咧，去到即嗰陣時，我住沙田啦。后来是唔知喺油麻地啊，定系旺角边一度咧，先至揾得翻阿公公嘅。 嗯， 因为阿婆婆就发散晒自己即系亲戚去揾啦。咁原来佢就唔知系咪搭咗车翻去一个佢旧时常去嘅一个地方。 系 啦，咁就好彩啦，即系不幸之中好彩就系都安全揾得翻佢啦。咁但系即系嗰一段时间系几咁煎熬咧， 同埋好彷徨嘅。即系如果你系照顾者咧，其实咧你受到嘅创伤都有大嘅。因为对于佢嚟讲，其实佢有认知障碍咧，佢都好驚嘅，佢都好焦慮嘅。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你係照顧者，你仲心急如焚 啊！嗱，但係咧又有個情況衍生，點解荷蘭要有呢一個即係小區咧？就係、是、有啲人就怕，哎呀佢會走失喎，咁啊多啲咧就將佢留喺屋企啦，咁樣咁咪唔怕佢即係行咗去邊度唔知道咯。咁但係原來咧話患有腦退化症嘅人其實你冇啊，你自己都可以想象到咧、即係成日長期可能困喺一個空間裏邊咧，你會容易有抑鬱同埋。其他一啲嘅情緒問題出咗嚟，咁所以佢先至諗啊，不如即係成立一個社區，咁裡面全部咧都有一啲護理人員去到照顧，甚至可能喺一啲日常嘅交談上面咧，可以即係幫到佢哋嘅。咁佢當然啦，成個 setting 都會譬如得一個出入口，咁而呢個出入口咧，亦都有人把關，咁即係令到佢哋可以感受翻呢一個即係社會氣氛之餘咧，亦都唔會好局促，即係成日只能夠即係屈喺屋企啊，或者冇人照顧啊咁樣樣咯。 啊，其實咧成個社区啊，是不是一个方言来的呢？成个社区是一个大话来的，因为我制造一个他们熟悉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很舒服地生活。但是调回转头，为什么就是譬如说现在就是很认真地说，为什么现在譬如你家有一些需要这样照顾的朋友，照顾他的人会觉得很辛苦啊？因为他同一时间他又要制造一个方言，令到他可以在他熟悉的空间那里生活。但是同一时间呢、這個咧就要處理緊現實嘅世界啦，咁佢哋會辛苦咯，因為又要講又要講， 又去翻安東尼學件事 係 咪？ 就係、是、咁樣啦、所以咧，即係如果遇到呢啲需要咁樣去照顧嘅朋友們咧、其實不妨。 即係俾自己個心靜一靜嘅。即係譬如你喺出面接觸個現實世界，你翻到屋企不妨俾自己都逃離一下啦。 係。 咁如果唔係咧，你會好辛苦，即係佢自己會好辛苦。 係、照顧者嘅情緒都需要 照顧，照顧者都要照顧噶嘛。 係啊，咁啊，大家好好照顧自己嘅情緒啦。今日朝头早咧，依然都会有波仔同埋家姐咧，同一班准备放榜嘅考生打打气噶。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继续加油站。 小白，今朝早咧，我哋继续同啊 YouTuber 波仔同埋家姐咧，同 DSE 考生打打气嘅，系啦，因为临近放榜，知道大家嘅心情咧都会非常之紧张。 系啊， 咁啊，寻日咧家姐又分享咗啦，佢系比较有打算嘅，咁啊，亦都有少少紧张啦，咁所以都做好好多准备，即系万一个成绩系咁样嘅，咁应该系点样去做咧？如果万一成绩又好好嘅，咁又系入边一科咧，其实已经都打点好晒噶啦，尽量做到嘅都做啦。咁但系知道阿波仔咧就系比较随性啲啦，亦都冇乜包袱啦。咁我想知道个结果系 哦，个结果系相当精彩嘅，我觉得系，即系嗰阵时咧，我抱住一个心态就系，我觉得自己要慢慢尝试好多嘅嘢，就会揾到自己嘅出路。即系咧，我有好多观众咧，成日都同我讲，我唔知道自己想点啊，我好担心自己嘅出路啊。佢十八岁左右啦，跟住然之后我就会同佢讲，其实即系我嘅状况啦，我系要不断出去试好多嘅嘢、就会揾到咯。即系有一个例子就系、大家千祈唔好学嘅，就系唔好听自己嘅家姐阿哥讲建议你读啲咩科。 我当时家姐家姐补充， 因为当时我系读商科嘅， 系 咁跟住咧，我就因为细佬又唔系好知道自己点样啦，我就同佢讲你读商科啦，你跟我一定冇死嘅。 系。有咩事家姐教你？ 但好明显系唔同性格喎、你 佢嗱家姐会教你呢句说话系千祈唔好听，大家知唔知道？咁当时咧我就听家姐讲，就读咗商科啦，读咗一年之后我就觉得唔对路啊，因为我嗰阵时咧，我当时就 開始拍 YouTube、 啊、 我就開始對電影啊嗰啲、啊、有興趣。 嗰陣時已經發覺咗，就係即係識咗家姐咁多年，就信錯咗佢咁多年。 係啊，冇錯，即係我就我覺得係我做過最啱嘅決定咯、啊。我毅然去轉咗讀電影咯，係、啊、去咗，係啊。 呢、這個決心好大，即係讀緊你好難，定係因為我 drop 咗？ 係啊，我當時 重新再 pick up。 我當時係同我阿媽講。得啦，誒、呢一年嘅學費我自己俾翻、嗯電影我自己俾錢讀，你、啊、你相信我就得噶啦。 係呢、這個係揀科嗰度，但我反而想知道咧，當你哋攞到成績表嘅時候，個分數有冇影響到你哋當時嘅情緒、啊、或者一啲選擇咧？ 因為我都好清楚自己嘅當時嘅能力去到邊度、啊， 即係你已經計得好準自己， 我計得好準啊！ 好嘢，真係神算子就係、啊、 當時發展 YouTube 事業係我做過人生最啱嘅決定。我有啲同學咧嘅心態好好嘅，咁佢嗰陣時就係、是個分數係未夠嘅，佢就 retake 一年， 啊、 跟住然之後佢就讀 space 啊咁樣，最後係入翻 conu 咯， 哦， 真係都好好咯，真係好好。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即係唔係淨係諗住我讀完考完 DSE 就直接入大學，其實有好多方法都一樣可以入到大學， 真係好多條路， 係 心態決定境界， 嗯、 哇， 冇錯冇錯， 好嘢啊，唔怪之計得咁準啦、啊， 見到你我都戥你開心。做咗人生最正確嘅決策。 我唔拍 YouTube， 我都唔會上到嚟神光第一線見到小白同埋 Kitty 姐姐。 咁啊， 點解小白你唔叫哥哥？你要執住我叫姐姐。 小白哥哥， 你知唔知小白大過幾多？ 其實我覺得你呢一樣嘢都講得好啱添嘅，你淨係我小白都 OK 嘅，你都證明到咧點解你會成功 咯。但又咁，多數叫得姐姐嗰啲咧，都係俾人一種親切嘅感覺嘅，係啦。咁我相信你都係咁覺得啦。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我同埋咧，好記得尋日你哋有講過，就話當時考試你會覺得個分數好緊要啊，或者出嚟個結果就好影響你自己之後嘅路。咁但係後來你而家回頭再睇翻，就發覺根本就唔係咁嘅一回事啦、嗯。或者你而家再睇翻嘅時候，你覺得係點樣嘅一回事？點樣去幫而家等緊放榜嘅考生去打打氣呢？ 之前我會覺得，即係我一定要入到大學，咁我就先至會有一份穩定嘅工咁樣啦。當時我係咁諗，但其實我都冇諗到，突然之間今日會拍咗 YouTube， 然之後同我細佬坐喺呢個 直播室， 即係所以我覺得有陣時你唔需要去顧慮太多嘅，跟住。同埋唔使話我好後悔啊點點點，因為我覺得你如果冇之前做嘅嗰啲選擇，你都唔會有今日呢一刻嘅自己。同埋可能有好多人都唔係好知自己呢一刻想做咩、嗯，當時我都係嘅，就諗住 OK 入到大學先算啦。咁、嗯、入咗之後再諗做咩啦。咁而家睇翻，我都冇諗到自己今日會做緊呢樣嘢。 嗯，而係做得好好嘅， 所以其實你就唔需要話真係太大壓力咯，有好多出路嘅。 咁、波仔咧有咩説話想同等緊放榜嘅 DSE 考生講啊？ 我會想講嘅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嘅年代唔同以前嗰種，即係比較公式啦。我會覺得即係啲職業啊係比較少啊咁樣。即係而家嘅年代係越嚟越唔同，有好多唔同嘅行業開始會產生變化。即係 YouTube 都係最近先興起，未來我覺得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嘢去變化咯。即係可能電影，可能唔係淨係電影咯，喺網上又會有唔同嘅嘢發生咯。所以我覺得。大家要 keep 住相信有唔同嘅可能性咯，最重要係呢段時間你哋要慢慢去揾去試自己嘅興趣，自己嘅專長咯。呢樣嘢係比起你自己去揾啲咩科去讀係比較重要咯，我覺得係。 是非常之好啊！唉，我自己都学到嘢。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都成日谂下点样可以试多啲嘢啊，搵多啲方向啊。听完波仔讲之后，又明白咗多啲嘢。 咁啊，一连两日啦，多谢晒波仔同埋家姐上嚟啦，分享佢哋即系都唔系好久远嘅考 DSE 嘅感受啦。 系啦， 因为我哋两个冇咩可以分享。 最紧要就系我哋听收音机嘅 DSE 考生， 系 咁啊，都可以从翻佢哋两个身上边吸收到啲经验， 系咯， 知道自己点样面对住放榜呢样嘢。 有好多可能性嘅，咁亦都未必係你而家諗嘅嘢就係你最想要嘅嘢，即係好似波仔咁，佢嘅話想打排球啦， 係咪 先？佢而家可以拍片打排球咯， 可以啊， 係啊， 教人打排球又 冇錯冇錯， 咁就得咗啦，好啦， 希望下次可以上去你哋嘅channel 嗰度啦，調翻轉， 一定要一定要， 我哋又點會估到啊？我哋考完

近住根德道的慢线仍然封闭，虽然是封了慢线，但现在交通就没有受影响，就没有挤塞的，驾车朋友都可以走回这段的歌和路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另外讲返渡轮消息，由于有三号强风信号而家生效，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同埋来往香港仔啦、赤柱至到蒲台岛嘅渡轮服务咧，而家系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看穿 Shiny 的日语作品 Superstar 的音乐风格和 MV 的色调显得相当之活泼， Shiny 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串连在一起，让他的粉丝可以看到很有型和很可爱的他们。 MV 最后以 Pillow Fight 和大量的紫帅去到做结尾，令到乐迷不用去到演唱会都感觉得到彩带纷飞的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看穿 Shiny》日语作品《Superstar》。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Shiny》《Supersta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前，沉默最真，晨光递紧。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系早晨啊！喂，睇到市况真系差差地啊！琴日咧恒指要跌啊吓，咁啊失守咗二万八千点嘅大关啦，跌514点，再惨啲系点样啊？美股啊，琴日咧就要跌咧725点啦，讲紧啊道指方面啦，纳指同埋标指咧都齐齐跌超过1% 啊吓 ，Kenny 咁啊，大市方面你要帮我哋睇实。啊，点分析好啊？今日 所以头先你讲差差地都已经系温和咗， 保守下嘅咯， 冇咁担心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应该都讲几恐怖下，因为其实睇翻就琴日大市方面咧，本身港股都已经系插止咗阴烛出嚟啦吓，咁啊都即系嗰个250天平均线咧都有啲危系底咁样，再加埋外围方面啦，琴晚都系差嘅话咧，咁就令到今日咧就真系有机会咧就会失守条250天平均线咯。咁但系不过就睇翻都系嗰句啦，即系睇翻究竟嗰、那个即系。失守完咗之後，會唔會有機會咧？就係重上翻，或者係叫做唔好失守咁多咧？ 咁因為睇翻咧就都仍然咧，琴日都係啲分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係、是拖累個大市落啦。咁但係啲傳統相關股份方面咧就冇咁差嘅，譬如好似啲政策相關利好嘅光伏股啊，或者藥股啊嗰啲啊叫好啲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又唔係話一面倒咧就差曬，都仲係個關鍵點咧都係一個新經濟股裏邊咯。 嗯，咁啊 ，Kenny 多問一句啊，跌市嘅元兇係啲乜嘢咧？今日有冇機會避過呢一個元兇咧？嗯。 其實我覺得都是大家個風險位立上面咧都是比較審慎啲，所以咧見到其實啲沽壓咧都是集中翻喺啲有政策風險啊、高估值嗰啲係新經濟相關股份裏面咯。反而啲傳統股又有啲即係少少資金避險咁啦。咁就不過氣氛上都唔算太好，因為最主要咧就是都之前咧都是減咗依個存準率啊嘛，咁都叫釋放翻啲流動性。雖然我哋係都係對沖翻咧，就之前咧嚟緊會係即係到期 MLF 啦，但係都。话晒都叫减存咗率啦吓，咁啊，但系帮助就真系唔系好大咯。咁亦都睇到流动性咧，就唔系话点样增加嘅。你见到北水流入嚟情况亦都唔多啦。咁内地股市都一般啦。咁所以变咗就其实嗰个流动性都系比较紧缺啲咯。 嗯，嗱，见到我咧坐得好定啊， 系 点解咧？见惯风浪， 系啊，冇事嘅。 我见到你食紧花生添， 冇乜事嘅。 一朝早就 嗱，反而咧喺呢啲情况底下咧。要望多啲嘢啊，揾嘢睇啊嘛，咁揾咩睇咧？梗系揾啲，喂，有冇啲可以望一望啊？嗱，咁啊睇下，譬如话最近疫苗股呢个板块有冇得望啊 ，Kenny？ 我以为钟哥话而家咁嘅风高浪急，不如买银发债券，但系又未到年纪嘅钟哥，应该 唔系都差唔多，迟两年问你。 咁啊，原来一讲就原来讲呢个系疫苗股啦， 系啊， 當然，而家叫做咧，你話係有少少資金轉去或者避險都唔出，又唔算避險嘅。不過就即係都係一個主題啦。咁但係疫苗股又唔可以代表話好安全穩陣，因為之前咧其實你見到疫苗股份方面咧一波動嗰時咧都幾波動下嘅，因為始終佢都係同biotech 相關嘅股份啦。咁但係我覺得係嘅，近排真係資金係有流翻入去，同埋個走勢啊，或者氣氛上面都比較好，同埋之前有啲 IPO 嘅股份咧，都同呢啲係相關咧，都做得唔錯嘅。咁另外，譬如好似藥明嗰扎啦，就之前公布咗業績之後，都係又好快又好翻啦，的士有配股因素喺度，咁所以變咗就呢一排呢啲股份咧，都係比較即係強勢少少咯。譬如係咯，同埋啲電信類股份啊，或者頭先講嗰啲係即係同光伏相關嘅股份都係比較正面啲。咁我諗都係即係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咧。冇办法，都系睇翻咧啲资金去边咧，你就走去边咧就安全啲。 咁我真系要望翻啲银发债券， 但系未到年纪，未到年纪冇得买住，系睇住先， 期盼住先， 望多两年。 不过我又想问下 Kenny 一啲比较忧心嘅事情啦，就系咧有一啲我见到半身股咧嚟紧啊，就过呢一个嘅禁售期啊嘛。咁其中我今日见到报纸咧都有点名啊，话哇快手咧都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啊。其实一路咧都跌紧，跌到。是创了这个上市的新低，那如果一过这个禁售期，大家会不会我不要了这样又再跌多一阵呢， 那又未穿招股价的 那还会不会即有来紧可能有几只大家都可能会即要看紧一点。 哇，不过快手嗰啲都咩㗎啦，就算你唔好讲话呢啲咁受期沽货啦，就算未有呢啲嘅话呢，你都心都突埋啦，由400几蚊碌到100几蚊。 实晒呀真係。 所以我啲投资者都可能都唔再 care 有冇啲咩呢个系咁受期嗰啲呀。因为 麻木咗啦。 系啊，咁啊，不过你都讲得啱嘅，即系其实好多呢啲咁新经济类股份咧，喺上市之前其实都做咗好多轮融资嘅。咁当做咗多轮融资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反映翻咧，有好多唔同咧，就系一个成本价嘅投资者方面咧，喺嗰个股东里边嘅。咁甚至无咧，就系有一啲系譬如老股好兴嘅，即系你见佢好似之前买有啲都有噶。佢上市之前成日都会有一啲。唔使抽啊，唔使去做呢个系呢个系payment 啊啲都攞到嘅，就因为佢啲老股转让咯。咁嗰啲通常都有禁售期嘅，通常都系半年或者一年啦。咁随住呢啲咁嘅禁售期过嘅话咧，咁其实都系真系唔排除咧，就有呢啲咁嘅比一般投资者成本平嘅一啲预先嘅投资者咧，开始系沽货，尤其是啲机构性投资者都唔出奇。最经典你睇翻之前嗰只系神州粗精嗰啲都系嘅。咁本来有基本面。啊，好好啊，大家多都吸引，但系唔知点解上完市冇机攞，系咁就跌，因为好多嘅低成本价入去机构性投资者都会离场嘅，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咯。嗱，以前咧。 譬如好似以前嗰啲新經濟股，譬如好似阿里巴巴、京東啊，或者美團嗰啲，好多 story 去即係炒就唔同。咁就算你禁售期完咗之後咧，可能新嘅投資者入，因為佢有新嘅 story、新嘅依個係憧憬，哇，好多美好嘅嘢出嚟啊嘛。但係如果而家就唔同咯，即係而家大家反而擔心係嗰個政策而令到佢再有一個估值下調嘅話咧，咁依個都係值得留意嘅因素嚟嘅。 咁啊，問埋 Kenny 啦，388港交所近排會唔會穩陣一啲啊？都有一個香港獨有嘅概念喎、啊。咁啊，嚟緊即係可能啲公司都未必喺美國上市啦。咁啊，回流翻嚟，咁啊，排住隊個 checklist 都好似有好多股份排緊隊咁啊。呢一隻會唔會可靠少少咧？近排， 咁一定係基本面係一定係可靠啲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市況個氣氛太差，或者係個跌得太勁啊，成交又縮嘅話咧，咁當然會有影響嘅。咁但係如果你拉長啲睇咧，港交所係真係嗰、那個戰略地位係進一步提升。我哋上個禮拜都否析過啦，唔單止港交所，其實成個香港嗰個佈局都可能有唔同咗啦。因為嗰、那個我哋所謂嘅 decoupling 咧，就唔單止喺貿易上面啊，或者經濟上面，而家係開始去到呢、這個即係 金融。 經濟啊，金融上面咧話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變咗你要即係內地方面咧，其實都會繼續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同埋呢個發展個國際金融市場噶嘛，咁就唔可以去到美國啦，或者歐洲方面有可能有阻滯啦，咁就唯有就透過香港呢個平台去做呢樣嘢咯。 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啦，係啊，多謝 Kenny 啦，咁啊，希望今日會好啲，咁聽日再同你傾咯，唔該 Kenny， 拜拜， 唔該 Kenny， 拜拜。 阿O，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O暑假优惠大酬宾。 It must be a reason why they call you hustler with all that game when it's through your head。Bobby、小白、鐘哥同埋 Kitty 啊，嗱、今日咧就可以講下呢一個優惠啊，唔知關唔關你哋事。不過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可以聽下嘅。之前咧未有一間嘅地產公司就話咧打咗疫苗咧就抽一層樓嘅、有聽過啦。咁、 有啊有啊。 咁好似得一間地產公司願意俾層樓你住啫，係咪先？咁但唔係、啊，即係今日咧啱啱又有另一間嘅地產公司啦，或者一個基金會啦，即係超人基金會啦，我俗稱。啊！佢咧，如果你打完疫苗之後抽獎咧，佢俾500万你買樓喎， 但 係要買翻佢基舊同埋佢集團旗下嘅樓嘅。 喂，但係咁都多啲選擇啊！嗱，之前嗰個就係嗰一個單位， 即係你話喂，我唔中意住官學啊， 係啦， 我係住開山頭角嘅， 送埋俾你，仲要揀喺邊度住？ 我唔揀擇噶，送俾我就得㗎。 係，我都係冇所謂。 大家都好 cheap 嘅，我認啊， 冇所謂。 唔好咁講，話 cheap 係我哋都想擁有多啲嘅財富， 一啲都唔 cheap 喎，嗰度 一啲都唔 cheap 啊， 好 勁啊！ 但係呢個咧，而家有之前嗰、那個 公司 係發展商啦，有而家呢個發展商啦，係咪只可以二擇其一嘅先？ 唔係㗎， 你還是可以同一時間報獎， 中兩次係 咪？ 唔係你估 中兩次頭獎？ 講得冇錯啦，你可以同一時間報 報曬兩邊㗎嘛， 可以報曬兩邊。同埋咧，我覺得呢個自由少少啊，即係好似頭先 Kitty 咁樣講，我係唔中意，因為命格嘅問題，我唔住觀塘，你送俾我都唔住。 我中意住舊樓嘅。 係 啦， 同埋 你哋真係咁樣諗就唔啱啦， 係咪啊？ 你可以租出去㗎嘛？ 係咯，係喎，咁可以。鐘哥真係講得好啱啊！ 投資有道啊！ 投資有道。好啦，咁啊呢一個咧就你上翻佢哋公司網站啦，咁啊有呢個500万啊，其中嘅買樓券咁樣啦，用作支付購買集團嘅一手住宅物業嘅部分樓價咁樣咯，咁一定係部分啊！你唔可以買突噶嘛，即係舊嘢。首先你冇400万嘅樓啦，依家香港都好少啦。咁與此同時就係話，即係可能你買層600万嘅樓咁樣，跟住就用嗰500万嚟俾錢咁樣咯。咁自己嗰100万就再批翻俾公司。 喂，但係咁喎，你情願佢送一層500万嘅樓俾你，定還是俾500万你買一層樓啊？因為500万你一定會。之后就变咗负资产嘅啦， 一定 唔系变咗负资产，呢啲变咗欠债， 变咗供楼人啦， 变咗供楼人啊嘛。但你送层500万嘅楼俾我咧，我系唔使再供啊嘛。 系啊， 咁个感觉争好远。 系啊，定还是叫做现钱俾500万咧？阿 Barbie 同小华，你系点睇咧？ 我其实系谂紧佢俾咗500万我买之后咧，我系咪可以选择自己即系叠？ 加譬如可能买大低大啲嘅尺数，然之后嗰500万系首期嘛。咁你其实系选择埋，到底你想嗰间屋子系500万嘅 size， 定还是你想要间大啲？ 系你可以买1000咁样都得噶嘛。 咁当然亦都要考虑埋自己嘅能力啦。 可以噶，可以咁做啊，系可以买1000啊。 咁如果俾我拣，我就会选择呢个啦，系啦。 呢啲系有眼光，妈咪。小麦你又点睇啊？ 我冇乜眼光噶。如果我有咗嗰层楼之后咧，就送咗俾个仔咯。第日等佢第时大个咪，好似你自己搬出咯咁样。 送俾个仔， 咁你要送两次，你有两个仔。 好啊，另外嗰个唯有将自己嗰间俾咗佢咯， 一齐住咯。 系啦，一齐住咯。 小白啲思想都好日本人， 系嘛？ 三代屋啊嘛。即系阿爷传俾阿仔，阿仔又传俾阿孙咁样啊！ 但你唔觉得小白讲到好灰咩？ 唔系啊， 嗯， 好开心啊！佢讲到， 钟哥俾个五我先， 灰咩啫？ 冇咗能力啊，佢已经冇咗能量啊！ 系啊，唔系啊，几开心啊！ 首先你要有资格抽先，小白 系啊，有资格抽先， 唔好讲到咧，好似中完嗰层就会呢层都中埋先， 系 机会率系。幾低嘅，之前有人講過嘛，之前嗰個發展商嗰度咧，其實如果要中咧，係個機率係仲低過中六合彩嘅， 係咩？ 係啊，所以你唔好以為一定有啊，唔一定噶嚇。 哎呀，我以為會高過啲波波添。 啊，唔係唔係 ，sorry。 但係咧，要睇翻個密度究竟係點樣，因為一人一注啫嘛。即係嗱，如果你打疫苗係以一個個人嘅身份去噶嘛，咁但係你六合彩有啲人係大手買入買好多注噶嘛，嗱，真係個機率咧，真係唔知點樣計，要揾翻啲專家。好咁啊，转个角度，你话喂呢啲抽楼嗰啲好遥远，或者好难咁啊？其实咧，房协咧，亦都喺8月1日起咧，就有一个计划叫同心又撑起嘅一个消费推广活动，向旗下咧20个出租房屋啊，同埋长者房屋嘅住户啦，咁啊都送啲现金券嘅。咁如果你话即系打咗疫苗，就算哪怕打咗第一剂咁样，咁你系头先我讲，即系譬如房协辖下嘅租屋嘅租户，咁你都可以攞啲现金券喺即系自己嘅商场嗰度消费下咁样咯。咁呢啲就比较实际啲啦，或者冇咁梦幻话，喂抽层楼咁样，即系比较梦幻少少啦。咁另外有另一啲机构咧就话，喂打完疫苗啊，送块金牌俾你。啊系啊， 咁得意！ 诶，呢个金牌写咗啲咩喺度啊？ 个金牌 打咗针咁样， 免疫咁样， 系啦，究竟系唔系免死金牌？呢个系咪免 死？系免疫金牌， 免疫金牌啊，免疫金牌啊！ 即系又通关嘅时候咧，诶，嗱，俾份金牌你睇下，就唔使攞嗰张针。 驼住喺条腰度咁样，叠一叠起件衫。 嗱，系咪咁样？ 实情系乜嘢咧？就系呢个金银业贸易场啦。咁其实都系最著名香港嘅一个吹金嘅地方啦。咁因为都系一个法定嘅機構嚟啊！金銀業貿易場咧，亦都不遑多讓啊！推出呢個價值咧超過110万嘅齊打疫苗嘅抽獎啦，咁樣亦都送咧限量20克嘅99999999999嘅好多個九字嗰啲。 講嚟講去，你幾多個九都冇用啊，因為都係得20克。 20克好細嘅啫，應該唔係如果金牌。 咁唔係，原來每一塊咧都價值10000蚊，隨住金價上升。係啊，即係你有冇睇少呢幾塊？即係正所謂。12金牌照岳飞， 但系你嗰个系咩嚟噶嘛？色金嚟噶， 系 会扣翻手工噶， 因为入面都有雕刻咗。 有8000蚊系手工钱嚟噶，其实 喂，放翻出去冇咁多钱噶，系啦咁嘅价钱。 即系讲啊讲啊咁样讲啦， 攞个意头啫，攞个意头啫， 系啦。个意头最好系咩咧？除咗有免疫金牌咧，仲要咩啊？祖国运动员攞到金牌啊！即系你知依家奥运可能 咩啊？运动员礼拜五已经可以开始攞啦嘛？ 系 点会做得过佢啊？ 好似派筹咁样，运动员礼拜五已经开始攞啦嘛？ 礼拜五有噶嘛？小白 有啊有啊， 礼拜五已经有赛事噶嘛？ 系咯，到时咧即系紧贴咧呢个晨光第一线嘅东京奥运知多啲啊，你就会知道啦，即系一啲奥运嘅最紧贴、最贴士嘅情报啦。不过至于你话呢啲打完针啊，或者打完疫苗嘅優惠咧就時時變嘅，因為今時今日咧好多媒體好多報章咧都會有一個 post 就係叫做打疫苗大贈送或者打疫苗大優惠， 送乜乜咁樣， 後面留意翻括住即時。 update 咁樣，即係佢一有一啲機構啦，或者一啲商業嘅集團咧，咁啊有一啲新嘅優惠推出咧，都會咧加入去入邊嘅。 而家應該會越嚟越多啊！ 但我想問你哋會唔會有卻步咧？嗱，抽樓咁你可能完全冇卻步冇猶豫啊，但係你話即係嗰一啲 app 裡面可能有即係不停有大大小小唔同優惠，有冇啲你覺得即係明係送俾你或者益你㗎啦，你都會卻步，即係覺得算啦，又要登記或者又要可能要有啲資料。俾咗佢咁样，即系都可能会系咁样噶、哦。 你问啱人啦，我一定系呢种啊，我会放弃先，怕烦啊。 咦，你嗰、那个现金消费券你搞咗未啊？ 你好明显咁啊，又问啱人啦。是未搞的、 竟然啊！留待第二期。 我冇提我，我又冇提我啊嘛。 但我哋明明十 提 到 要更正埋添 啊， 开麦。 唔系啊，我十六号提我啊嘛，但系十七号截止啊嘛。咁佢十七号冇同我讲，我唔记得咗。 唔紧要嗱。 仲有第二期嘅， 唔 系我 唔 系咁 啫， 我大啲啊！我嘅钱咪系你嘅钱，你想买乜嘢，咪即管攞去买咯，系咪先？到时你实攞得翻噶，系咪先？ 唔使担心，你哋四个都登记咗啦嘛， 登记咗啦， 咁得啦，即系我有四份钱可以用啦。 你有两万蚊喎， 唔系你估？ 连埋阿星啊，两万五啊，连埋 Vincent 啊，三万蚊。 咁我自己登记咗之后，咁我自己知迟啲用啫嘛， 系啊， 即系迟啲先攞到钱啫嘛， 系啊，几好吓。 但下一个 round 我一定记得噶啦， 好好，我到时 再提你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二十日系一年嘅第20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4日。1969年七月二十号。人类首次登月载人火箭阿波罗十三号的登月舱鹰号成功着陆在月球，是人类首次成功登月。太空人航斯朗踏上月球表面的第一步，由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讲的第一句说话，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传遍世界。这次任务共历时8日13小时18分35秒，绕行月球30周，在月球表面停留21小时36分20秒。火箭发射当日观看现场直播的人数多达6亿。7月20号出生的朋友经常过住大起大落起伏不定的生活，拥有不断向前跑的性格，无论在生活或工作方面都是可靠的伙伴，无法甘于过平淡安逸的生活，渴望得到刺激和挑战。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充满挑战的高科技项目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充满神秘的月球面貌曾经踏足就停止，背后是否有另外一个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日间维持一段时间。天文台话台风查帕卡正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同香港维持大约2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本港日间风力不会显著改变。由于查帕卡移动缓慢，未来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另外，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台风查帕卡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内地气象部门预计查帕卡较大可能中午至夜间在珠海道茂名沿海地区登陆。广东提升防风应急回应至3级，其中阳江、阳西和台山的台风红色预警生效。当局提醒市民要注意防风防雨，减少外出，各地落实台风防御各项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讲咩咧？即是话咧，塑造初期嘅认同感。咁等你开会啊，或者一啲提议嘅时候咧，都比较容易可以 pass， 可以过到嘅。系点样做咧？佢话人咧会最先听到嘅关键字咧，受呢啲关键字咧所影响，咁就形成偏见。即可能一听你头嗰几句有啲字眼咧，即佢接收到咧，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即中唔中佢啊，叫做咁，所以咧喺一个谈判啊，或者说服啊、沟通等等嘅情景咧，最好首先咧就塑造初期嘅一个认同感先。 嗯， 同埋咧，你亦都譬如一班人开会咁样样啦，最好你 feel 到，譬如钟哥多数会企我嗰边嘅，小白咧就难搞啲嘅。 对嘅。 难搞啲啦，未知嘅咁，你可能咧就真系尝试，即系将嗰样嘢咧，即系望住阿钟哥讲先，等佢嗱系啦，好似而家咁样啦，佢就岌下头啊，有啲眼神交流啊，咁样，咁啊小白咧可能 feel 到，咦隔篱都有啲人即系一路听一路岌头，咁佢嗰个敌意或者佢嗰个抗衡嘅感觉咧，就随之咧冇咁劲先。 咁我咪即系做妹？ 可以咁讲噶，所以妹其实即系点解要请咧？ 等于 街嗰啲真系有佢作用咯。 等于街嗰啲骗案咁样嘅啫。 唔系咯，钟哥你嗰个角色叫被做妹， 吓、 因为你本身可能即系觉得啊都认同，咁、你又冇同崔杰同即系打过龙通先噶嘛，咁、你咪被做妹咯。 嗱，咁佢又唔系妹，如果系咁，我又冇特登私底下揾佢，佢、真心认同我嘛。咁、所以可能咧，即系有啲似打机咁啦。咁、你大佬梗系留翻后面打啦，你打翻。即唔系话流浪，即系咧打一啲你觉得容易啲打嘅先，而呢一个打容易啲打，俾你打到嘅话咧，其实对于你之后打大佬咧，原来有一啲正面嘅影响嘅，即系等佢觉得，哦，其实都唔系净系。我唔中意佢，其他人都覺得幾好，咁啊，不如試下啦，咁樣即都有呢一個嘅效果嘅。咁所以下次，譬如如果你想有個提案，想說服某一啲人咧，嘗試係即打嗰啲容易打啲嘅先，係啦，講幾個 point 咧係佢哋 OK 嘅。好啦，第二個點咧，今日想講嘅咧就係講道歉啊。呢個可能唔知阿鐘哥同埋阿小白咧有冇一啲分享啊？即當你喺做嘢嘅時候。好嬲，或者你激嬲咗人啊！你容唔容易把握一个黄金时间去到道歉？你又觉得乜嘢时间系道歉嘅黄金时候咧？ 而家越嚟越识， 系 即系几时去讲道歉呢两个字咧？ 嗯， 即系 sorry 啊，或者咁样啊？而家就越嚟越识嘅， 系 僆仔点会识啊？僆仔，即系僆仔时代，你一定系心高气傲啊嘛， 系啊， 你唔会讲嘅。 嗯， 但系当你明白到其实咧，有啲嘢真系自己唔啱嘅时候咧。你就應該要盡快講，因為一定是黃金七十二小時、你過咗七十二小時咧就太遲了， 即係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嘅，越快越好。 我都覺得係，真係你一做錯咗嘢或者你自己 alert 到， 但又不能夠即刻講，即刻講啲人覺得你冇誠意喎。 哦，係係， 即係好似你預咗錯咁樣， 你冇思考過，因為你冇思考過咁樣，一定要 俾人感覺係咀嚼過嘅。 係啊，你要真係 痛定思痛 先至講， 係啦，跟住先揾翻個 人。但唔好思咁耐， 係啦，又 思到人哋啖氣都過咗咧，就冇用啦。 但係咧，而家真係越嚟越少人會講嘅，特別係我講嘅，即係特別喺網絡世界上邊有好多人去評論一啲事嘅，即係嗰一撮人咧，成日都講錯嘢，或者成日都講啲嘢唔啱。但系你从来冇听过佢哋道歉噶，从来都冇嘅。 网上面真系冇见过人道歉， 冇嘅， 冇， 从来冇嘅。即系特别喺啲影片分享平台上边评论某一啲事情嘅人咧，从来系唔会讲自己唔啱嘅，只会讲人哋唔啱噶嘛。所以佢永远唔可以讲自己唔啱咯，因为佢哋揾食嘅招来就系讲人哋唔啱啊嘛，佢点会讲自己唔啱咧？所以呢一个咧，佢哋我成日觉得佢哋系。好奇怪嘅一种 一个生态咯， 一种好奇怪一种生态， 即可能喺网上面，大家又觉得好似即系有一个屏障，即系隔咗一道咁样咧，系啦。咁不过头先阿钟哥同小白都讲得啱嘅，如果道歉嘅话咧，黄金嘅时间咧，最好就等人哋即系嗰个怒气啊，唔好完全已经过咗啖气之后先至去道歉，一定要喺人哋嗰个怒气咧仲。嬲緊尚未平復曬嘅時候先至道歉，咁佢咧就覺得你嗰個道歉係有意思，先至收到嗰個嘅效果。 最有效嘅道歉係咪其實自己犯錯咗，自己都知道啦？我主動同人嚟講，我錯咗啲乜嘢，再嚟多個道歉。 咁但係調翻轉頭，做嗰個人。 又唔會覺未必一定會覺得自己錯噶嘛，我咪又係講翻嗰啲網上評論嗰啲為例咯，佢話得人錯，佢點會覺得自己係錯咧？ 嗯， 但係可能係其他人覺得，喂你真係講錯喎， 嗯， 但係佢唔會覺得自己錯噶嘛，呢， 嗯， 個咧就真係好好難搞啊， 嗯， 即係其實幾難幾難去衡量嘅一件事。 係，而你真係知道錯啦，而去道歉嘅時候咧，點樣去表達你嘅道歉咧，又係一個技巧啦。我記得之前睇好多日劇咧，即係譬如佢喺職場做錯咗啲嘢，或者得罪咗个客咁样啦，佢哋系会即系特登即系登门造访，买一个礼物上去，即 系 好唔好意思啊咁样样噶嘛。咁我谂佢嗰个道歉嘅方式咧，都系即系以显示你嘅诚意嘅。你会就咁 text 佢啊，即系 WhatsApp 啊，对唔住啊 ，sorry 咯，跟住加个 emoji 啊，定系你真系打个电话？ 加个 emoji 系啦。 你讲到日剧咁样有排讲，即系好似半泽直树咁样，阿大和田要跪低， 跪低， 死都唔肯跪，仲要揿佢跪， 系啦， 然之后再。五體投地，跟住收視率咧就係最高啦，即係嗰陣時咁樣。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要注意翻嘅。 嗯。 Can you why on the beat？ 出門走太不太放，神秘品格堆到四方，只怕給瞬間遺忘。發覺心血是我自我，將我搞笑都埋藏，固定可以欣賞更多。再古怪很遗忘，笑咗反正是我自我，搞笑中戏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气势掉我。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疫情期间，大家除咗注重个人嘅清洁卫生同埋戴好个人防护装备之外，食嘢可能都讲究咗、小心咗、谨慎咗。正所谓病从口入啊嘛。咁到底病从口入嘅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习惯走太不太放，神秘品格堆到四方，只怕给瞬间遗忘。发觉心血是我自我，将我搞笑都埋藏，固定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遗忘，笑咗反正是我自我。搞笑中戏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气势掉我。Don't you know？ 小丑为咗氹你开心。Don't you know？ 佢要搵食，我一样到达。Don't you know？ 食咗辣你牛丸，搞笑一百分。Don't you know？ 人一定两个变晒心心。释放丑态不提防，神秘品塔推到四方，只怕给瞬间遗忘。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情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咗反正是我是我。 头先讲到病从口入，有时食得太过量，又或者是食了不干净的食物，都可能会搞到你健康出问题的。所谓 A closed mouth catches no flies， A closed mouth catches no flies， 呢句说话照字面嘅意思去解，即系话只要你合埋口，就唔会有乌蝇飞到入去啦。呢个意义其实同病从口入嘅道理系一样噶。只要你自己小心啲，有意识地防备，选择适合自己嘅食物，同埋要节制飲食，唔好食过量，自然就唔会有病从口入嘅机会啦。记住啦 ，A closed mouth catches no flies. A closed mouth catches no flies. 想活得健康，就要好好记住，千祈唔好乱食嘢，要管好自己嘅嘴啦。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光第一线。 昨日最热辣辣那单新闻都是关网红事的。咁网红有一样指定动作呢，就会 P 图啦，即是修图咁样啦。咁北欧国家呢，挪威啊，咁推出新的法律呢，就话即如果你是不诚实使用图片呢，即是 P 图啦。咁啊犯法喎、哦！咁啊如果你要 P 图咧，就要注明， 嗯、 就喺下边要注明此照片咧就系 P 过 收辑嘅， 好残酷啊呢件事。 嗱，我先问一下两位拍档、嗯，你觉得咁样系一件好事定唔好事？ 我觉得唔好事， 特别喺个商品方面，嗱、嗯，好紧。好重要一樣嘢係因為個商品啊、 嗯， 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喺歐洲咧，大家在乎嗰個就係個商品說明條例， 嗯、 起碼我買嗰樣嘢翻去，同我真實擁有嗰樣嘢、 嗯、 都起碼有 90% 或者 95% 係一樣啦。係、嗯，咁你 P 得太誇張，就比較難搞少少、嗯。 我想問一下呢一、這個法例係咪純粹應用喺商業部分上面先？即係譬如我私底下我嗰個社交網站 P 圖 P 長咗對腳咁樣是不会犯法的，只不过如果譬如我是出一个产品，我的代言人的皮肤执过或者他的身材执过咁样，咁他要标注返。 人都关事啊，即除了商品以外，挪威儿童及家庭事务部呢、 嗯、 一个他们的政府部门呢就起草一个修正的议案，咁话呢如果你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广告商啦，或者呢成日会重住出 post,获得利益的网红啦、 哦 在社交平台发布一些征收过的照片的时候，包括是用 filter 啦、瘦面啦、纤腰啊等等成成啦，都要加上咧呢个挪威儿童及家庭事务部设计的标签。咁啊，违规者咧就会罚款，同埋咧哇可能会入肉添。 哇，因为佢连 filter 都唔得，即系校下啲颜色都唔得。 系啊，点解咧？嗱，个原因系点解咧？问下两位拍档，估唔估得到个原因系点解？ 一定系好多误导，佢先会有出此下策啦。咁、我谂，譬如嗰啲產品咧，有時如果你咁諗，佢都會可能能 P 到好大個啊！即係個比例上，你以為 個產品 P 到好大個？ 係啊，個產品係啦，因為 未醒 唔係，因為之前我都喺網上面見過有啲人網購咧，佢後屘喺下面留翻言就話嚇。乜实物咁细嘅咁，因为睇相佢唔觉噶，佢、除咗即系可能 P 大咗或者 P 靓咗之外咧，佢、有时啲角度啊或者啲比例咧，佢可能调校过，系、啊，即系可能个人好细，但系个产品拉到好大，咁你咪要哇100蚊咁大樽啊咁样， 谁不知原来 系啦，寄到嚟原来系咁样嘅。 系啦，挪威政府就认为咧，社交媒体上边嘅骗照咧就扭曲咗啊挪威年轻人嘅审美观， 哦、 即系觉得咧即系身材瘦削啊。即係或者該大嘅地方大，該細嘅地方細咧，先係唯一嘅一個靚嘅準則咁、樣，就助長咗咧，令到大家有一種身材嘅焦慮啊！咁啊，呢種身材焦慮我都覺得有，即係有時我上網咧 look 得多IG 啦咁樣，咁近排即係。再見埋李志剛咁大隻，我身材焦慮啊！ 係， 哇！李志剛咁大隻， 但我覺得佢一個動力喎，係 咯， 即係原來係真係可以咁樣成功嘅，憑住自己嘅努力。 唉，即係好有壓力噶嘛，我哋呢啲 睇下點樣演繹啦。即係有啲人可能 即係我係羨慕嘅，首先我真心羨慕， 羨慕到有壓力，但係羨慕到有動力咧就兩回事啦。 係 啦，咁但係有陣時係往負面走噶嘛。有啲朋友喂，譬如我係一個男士，我見到哇 Alex 咁大隻咁樣，哇六嚿腹肌，咁我會覺得自暴自棄咯。嗱，當然。 Kitty 是用一个核准的方法，就是说 Alex 那些肌肉是真肌肉来的。 解真肌肉 啊。就不是 P 肌肉来的。因为呢我有个朋友呢又是其实是一个肥仔来的。咁佢就有时候会将自己呢 P 到好大隻嘅。咁我话哇是喎、哦、即原来呢有啲六嚿腹肌格仔呢可以套返落去。 是啊嗰啲修图 app 呢佢连马甲线都可以 key 落去。 是啊喂原来可以 key 六嚿腹肌。因为我有啲朋友呢好鍾意玩嗰啲 Wake Surf 啊。咁呢我就明明知道佢系冇咁瘦嘅，虽然佢近排瘦咗，佢近排系瘦咗，但未至于有六嚿腹肌啊，大佬兄弟。 我好心谂唔系嘛，冇见两日啫，你夹大咗咁多， 点做到啊？咁样跟住佢话：，诶、哎，唔系有 P 嘅， 系一揿个掣就做到啦。 喂，何必咧？咁样，但系我有问佢点用嘅，其实。 唔係個心態，咪有少少似之前嗰個日本嗰個揸電單車大叔 P 到自己變咗少女咁啫。係 啦係啦， 都係想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自己想嗰個人物角色啫嘛。 喂，但係咧嗰個 P 圖嗰個軟件都搞笑喎，佢好似咧即係一格格咁樣咧，嗰啲窩夫咁樣。 係係係。 咁咧跟住咧，只要將嗰嚿咧模擬嘅窩夫咧推翻落去你嘅腹部嗰度咧， 有冇得校角度㗎？因為你好難就啱角度。有㗎有㗎，同埋咧我見到有啲如果再真啲或者再即係多啲。detail 嗰啲咧係要俾錢咯，咁我又覺得哇，咁真係好假喎成件事，即係你成個人就係咁樣。但我反而如果你話去到即係挪威呢個法例或者呢個條例啦，如果你話網紅佢唔可以再即係 key 啲肌肉落去啊，或者整下自己嘅身材啊，咁你咪好自豪地去操 fit 你个身体或者去保养你自己，咁然之后你就可以同人讲，我呢一张相系冇 P 过噶，哇！咁嗰个说服力可能仲大、 啊。我好认同啊，不过调翻转头就系有另一边嘅朋友仔喺度讲，喂，现实生活我真系未必做得到、啊。嗱、可能因为一啲情况就系话，喂，我本身有啲长期隐疾噶，我个好似好想啊边个咁样有六嚿腹肌啦，我真系一世都唔会做得到，起码可以喺网络上边享受一下一个虚荣。的感覺啊！喂，呢間完全唔俾喎，嗱，即係每一件事出嚟都有兩極嘅一個評論，咁我覺得啊，呢、這個呢一邊嘅聲音亦都 OK 喎，咁樣啊，不過即係個重點嚟啦。嗱，兩位咧有冇 P 圖咧？我就冇乜興趣知道。你哋亦都咧唔會講真實説話噶。 我梗係有 P 啦，點會冇啊？ 我都有 P 噶 ，filter 都一定要落啊。係 啊， 我有 P 圖喎，其實。 我帮你 P 图添啦， 你估下我喺咩情况底下成日要 P 图啊？ 肥咗嘅时候咯。 唔系啊，唔系净系斋肥瘦啊。 系咪影到啲背景人物嘅时候啊？因为我最常系会做呢样嘢咯。 山酒后 系啦，山酒 啊， 我都系 山酒 啲嘢。究竟我系山酒啲乜嘢咧？ 山酒 系啊， 山酒啲肥咯， 唔系啊，都话唔系肥， 系咪啲即系杂物嗰啲？ 佢依家系好卑鄙啊！呢一个人，即系 讲咗好多次啊！ 因为咧，佢见到李志刚咁瘦咧，佢就。依家就成日話我肥，其實 刺激你啫。 我根本喺個標準入邊，點樣都講唔到係一個。 唔係，其實有咩好大隻啫？ 我頂多係一個矮仔。矮系冇办法改 变。唔系咁，你 话 P 酒啊嘛嘛嘛，唔系话 P 咩啊？咁我可以将佢拉高。咁 我 P 酒啲咩 ？P 酒啲钱。 唔系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我咧，成个口罩咧乱劈啊！即系有阵时咧，你可能要除低口罩要影张相咁样啦。即系有啲公开场合，咁我就将个口罩球嚟摆喺个裤袋后边嗰度啦。你知 又影多少少出嚟。 跟住咧又有条蛇咁样蛇出嚟，我试过几次都系咁噶啦。跟住我发现咧，近排咧自己用嗰个 P 图 app P 得最多咧，就系 P 酒 条绳。 系啦，嗰条绳或者肥出嚟嗰个口罩咯，因为咁样你摆喺上网，啲人又会觉得你唔卫生啊，成成成啊咁样，跟住或者觉得你核突啊咁样咯。其实就唔系好核突，因为我除低同影相嗰下咧，可能系五秒之内嘅事情嚟嘅，我深信唔核突啦咁样。咁但系呢啲就系我平时用呢啲修图 app 最大嘅一个功效咯。 不过我见其实而家如果你话个个都要即系落翻个 disclaimer 嘅话咧，个个都可能会话诶都已经修咗图噶啦，咁大家都明嘅，系啊， 想靓啲啊。 系啦，讲清楚咯。 翻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去到上桥位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喺上桥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 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排到过晒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太古城。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联合道。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奇德村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车多，影响咗慢线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继续提你啦，九龙塘嘅歌和老街由于较早前咧有塌树啦，而家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仍然系封咗慢线嘅。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咁经过要小心。咁渡轮方面啦，由于有三号强风信号，而家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同埋来往香港仔嘅赤柱啦，至到蒲台岛嘅渡轮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咁而家天雨路滑咧，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思芬叔，你今日 last day 喎，个电掣坏坏地啊，一阵帮我换翻个新嘅，顺便咧拉个新嘅电线入电箱先走啊，唔该啊。 话无呢老板，我冇牌噶，到时又唔知我 last day， 即头边 our last day 啊。 真系噶，无呢老板，进行电力工作一定要由注册嘅电业工程人员跟足程序去做噶。 唔信你就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案剧啦，嘉宾有佢。 上锁挂牌要做齐，隔离电源冇闭翳，我系 Eagle 陈天傲。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每晚九点半， 东奥城市共融体， 由奥运筹备到运动员备战情况，以至每日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奋力自善，沉力着真，神光大紧， 家讲讲美股表现啦，美股真系麻麻地啊吓，忧虑咧变种病毒啊扩散，打击全球经济复苏啊，加上油价下挫咧，拖累能源股，美股咧全线下跌啊，道指咧曾经跌啊超过1000点嘅，不过最后收市咧跌725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68点，纳指咧跌152点。事实上咧，虽然投资者咧似乎对大市咧非常乐观，但系咧唔能够忽视咧一啲不利嘅信号啦。据一啲财务机构嘅资料显示咧，其实啊沽空嘅金额咧都几高下噶吓，咁啊受美股拖累啦，今日港股咧应该都有机会咧再往下试一啲低啲嘅水平啊。睇翻港股 ADR 咧要跌啊，跌233点啦。开市系点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塔罗牌占卜师 Rainbow， 无论系佢选择塔罗牌，还是塔罗牌选择佢，凭住真诚嘅心，俾过好多意见唔同嘅人。呢、这个朝早继续同佢倾下，佢同塔罗牌之间一齐经历嘅点点滴滴。 我是一个全职的职业塔罗师，塔罗 Rainbow。 Rainbow， 你又讲到你之前是做一个业余的塔罗师， 没 错。那现在就是一个全职的塔罗师。其实何为业余，何为专业呢？ 其实我觉得业余和专业是没有分别的。最重要你是平常心认真去对待问问题的人，然后用一个最中立的角度去在每一只牌的提问里面去答他的答案。最重要是当下你要放低你自己的身份，譬如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当然在你朋友的角度你会觉得其实不要选这个男仔或者不要选这份工作，但是你不是当事人，其实你这个身份的观点是会影响他的答案和他的选择，所以你真的要很有耐性去听回对方要的需要，从而在最中立的角度去帮他去找一些啱佢或者令佢觉得最舒服嘅方法去处理呢件事。 哇，呢个好难喎、啊！即系你要、又要帮佢用一个客观嘅方法去占卜，但系你又要撇开自己主观同佢关系嘅一个意愿，点、样可以做得到啊？ 我咁多年嚟就系做每一个客之前，第一我会问你今日有咩问、我首先喺佢条问题度谂清楚，其实当佢问呢条问题最重要嘅重点系乜嘢？第二，我就会深呼吸一啖气，跟住我先洗牌。当我洗牌嘅时候，我就会同自己讲，我要放低自己。你一定要好认真咁放低咗你自己，你先可以用一个最中立嘅角度去帮佢。咁呢个就系我认为专业同非专业嘅分别。因为有阵时非专业嘅人，佢哋真系未必做到呢个效果，因为即系可能我都好多学生佢中意学塔罗牌嘅。但是他们真的去帮人占的时候，他们很难没有那个感觉，因为主观性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可能这个心就很重要。当你就算是业余，但是你可以做到平常心，你跟一个专业的投资其实是没有分别的。这个当然是要时间经验去洗礼然后去解决。我自己都试过沾沾自喜的，即譬如很准的时候或者怎样你都会沾沾自喜，其实你就会觉得很厉害啊我。但是你一定要放低这个心态。如果你不放低这个心态，你沾沾自喜了，你以后就客观不到。 梁荣忠，冲冲冲。 我有没有经常帮自己占卜？有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迷茫期啦。到迷茫的时候，我就会去用占卜去帮自己看看究竟什么方向是最适合的。但当然我都会忠于我自己的想法。但是当占卜的过程里面，它就可以提示你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我们经常会讲工作有些什么不好，但是很少会自我检讨。如果发现自己水平不足，你会怎样？即时放弃，还是改进自己？ Rainbow 讲到沾沾自喜，即是说你预测的东西准，于是你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但是在过程当中，在之前你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不准的阶段呢？ 有。 那如果遇到不准的阶段，你当时有没有想过 不如唔做咧，我都占得唔准，点解我要继续做咧？ 我谂呢一个就系每一个塔罗师成为真正塔罗师同业余之间嗰个心理关口。 点样过咧？ 我自己好得意嘅，唔准啦，听日帮你占过。即系我个人系觉得，如果唔准，有两个可能性：一，我主观咗，咁我应该要检讨呢一部分；第二就系可能嗰日嘅精神状态真系唔好。所以我自己喺咁多年嚟，成为专业塔罗斯之后，我系戒咗好多饮食习惯，戒咗好多生活嘅习惯，去 make sure 自己长期保持一个最平和嘅状态底下去帮人占卜嘅。譬如我冇发过脾气好多年噶啦。即系我系真系会去，我唔系特登 control 嘅，但我会同自己讲平常心啲，因为呢件事你控制唔到。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你要学识万事有因咯。当你学识呢两样嘢嘅时候，你真系会平和好多。咁同埋我系戒晒所有咖啡因嘅食物， 点解力 啊嗰啲？因为你有咖啡因嘅时候，你始终都会令你自己有少许兴奋嘅。咁我系所有会令你兴奋嘅食物我都戒咗嘅。 嗱，如果问翻前少少啊。你本身中唔中意飲咖啡或者食呢一啲東西？ 我每日都飲， 即係之前啊。 係啦，我每日都會飲一杯奶茶或者飲一杯紅茶嘅人嚟嘅。 乜嘢驅使到你放棄一啲你自己生命裏邊咁喜歡嘅東西？而都要做一個塔羅師咧？ 因為原來放棄一啲都唔難，當你有個更好嘅選擇嘅時候。 梁榮忠，衝衝衝！ 之前都同你讲过，即系有阵时占卜嘅时候，你要一个客观，就不能太主观。有冇一个经历系你，譬如帮一啲真系识嘅朋友，明明占出嚟嗰个结果同你希望佢会做嘅过程系唔同，但系你最后点样选择呢？ 咁我有一个好嘅朋友，咁佢系真系一个好爱锡自己嘅人嚟嘅。咁其实咧，佢当年就要决定究竟去唔去留学，但其实去留学系佢父母嘅决定，就唔系佢自己决定。咁我记得我帮佢占卜嘅时候，我就同佢讲，我话如果你唔去，你会后悔。如果你愿，但系你留喺香港，其实你只系为咗任性两个字就好唔值。当然，我会想呢个朋友留喺我身边。人系自私嘅，我承认。但系当初。当真系帮佢占卜嘅时候，我今日都会讲到想喊，就因为佢佢去咗之后，其实佢发展得很好嘅，但系咧，因为咁样我哋嘅感情系冇咗嘅，因为佢走嘅时候系高中啦，咁然后其实大家当时有 Facebook 噶啦，又未去到咁差，但系人就系咁啊，你会慢慢 因为个地域分开 咗、啊，或者可能因为生活上啊，或者条件上，但系咧好感动嘅事咧就系佢结婚，佢请我。然后我哋倾咗五晚通顶，咁就冇事啦。即系翻落嚟，你呢段感情原来系唔会因为时间而冇咗嘅，只不过系你要时间去洗礼去成熟，或者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生活。咁当年我嗰晚同佢讲，佢都话好感激我叫佢走，因为我系唯一一个朋友叫佢走嘅。因为当时佢有段好稳定嘅感情，我哋都觉得啊，你同呢个人会 应该留喺度， 留喺香港啊。同埋因为嗰阵时佢中学其实炒股票嗰啲已经做得好好，其实可以绝对唔需要读嗰个书。但系佢读完之后，而家系成为咗一间学校嘅 professor 啦。咁佢发现原来更适合佢自己啦。另外佢老公都系嗰间学校嘅 professor 啦。咁所以佢系话佢到嗰日都记得我讲嘅每一句嘢嘅。咁其实好感动，好感动嘅一件事。但系原来占卜俾你嘅，其实有阵时可能嗰个真系唔系你要嘅答案。嗰、那个，但系你话失去嘅时光，我会唔会后悔？我唔会啊，因为我知道如果缘分仲未完，佢迟早都会翻嚟。咁呢个朋友系我到今日都最珍惜嘅，我相信佢听到我今日咁样讲，佢都会好开心，因为我哋真系好珍惜彼此嘅关系咯。而家呢个 moment， 因为我哋系每个礼拜都一定会讲一次电话啫。因为塔罗牌你会陪佢一起做呢个决定之后，大家嘅关系更加珍而重之咯。 我听你讲紧咧，即系虽然已经系过去咗嘅事啊，我仍然感觉到你嗰份嘅感动喺度。 系啊，所以我承认某部分系因为佢再出现，我更加相信自己嘅行业。 梁榮忠，冲冲冲！ 我每一日都好幸福、好幸运，觉得我遇到占卜，令到我的人生可以去帮人啦，可以同好多人相处啦。 找到那個成就感，即是生活上面所需要的成就感，所以我覺得占卜是一件令我快樂幸福的事。 我們經常會說我是為你好，其實是否只是從自己出發以為為他好，還是真心為別人著想？下個星期繼續 Rainbow 衝衝衝占卜夢。 听紧有容祖儿嘅未知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96%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咁啊，而家咧可以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 哇，紧张啊！1872388，因为咧都要找紧个机会咧，帮啲唔同嘅朋友打打气啦。 系啊，尤其是听日放榜嘅朋友仔啦。 放榜嘅时候，你记得自己嗰一之前嗰一日系做啲乜嘢？ 我瞓个好觉，等第二朝咧准时可以翻到学校攞成绩表嘅、嗯。我记得， 我记得同啲同学啦，我读男校啦，跟住就真系好经典咁样去咗一个朋友屋企，跟住咧即系佢爹哋妈咪又好识趣咁样，唔翻嚟住，咁我哋就谈谈理想，饮饮啤酒咁样，就度过咗嗰一。晚跟住第二朝就迎接就放榜。 係、啊，咁啊睇下大家有冇一啲说话想点首歌啊俾即将放榜嘅朋友仔啦。咁、其实其他一啲喜庆事呢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讲。 放榜都好喜庆嘅，对于啲十优状元嚟讲。 1872388等緊你嘅电话。鲸鱼係一种巨大嘅动物，亦都有唔同种类。其中一种係座头鲸。体型巨大的座头鲸好喜欢挑衅凶猛的虎鲸，而且还成日解救被虎鲸围攻的动物。这个座头鲸呢，昨日我们是有讲过的、哦 嗯、 是啊，记不记得座头鲸啊有些什么东西这么特别呢？ 因为它在水面那里呢已经啊知道佢係座頭鯨啊，同一般嘅鯨魚有啲唔同。 唔係啊，佢係寄仇啊， 佢寄仇咩？ 係啊。 哦，咁啊，做人唔好學即係座頭鯨啊，即係大家帶我一啲唔好寄仇，唔好成日記住啲錯嘅嘢。 係啊，咁啊，到底今日我哋又要學啲乜嘢咧？ 抗疫期間，大家去健身都會避忌咗好多。户外运动有时候的而且确太辛苦，你会点选择呢？会唔会直头买一部跑步机放喺屋企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叹住冷气跑步啊！跑步机的而且确系一种常见嘅健身器材，可以令到我哋足不出户都可以完成到跑步嘅任务。讲你都唔信啦，原来喺1800年嘅时候，跑步机系为咗惩罚监狱入面嘅犯人而发明噶。跑步机亦都喺呢个时候被引进啦，用嚟咧就系消耗犯人体力同埋强迫劳动嘅手段。1818年，丘比特爵士发明了一种可以被囚犯踩的长条滚轮，上面有24条横轴。当齿轮转动的时候，企在上面的犯人就会被迫踏步，否则就会跌到机器下低的了，可以说是现代跑步机的雏形。 由于令到犯人过度疲劳，同埋好多犯人都营养不良啊，好多嘅囚犯因此心灵感到崩溃或者受伤。跑步机喺英国嘅监狱一直延续到喺19世纪末，直至到1898年嘅监狱法先至明文禁止呢项残忍嘅设计。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豪。 晨光摩的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咧就有阿苏怡喺度。早晨啊，苏怡。 早晨。 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有你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我知道咧，你就个人已经唔喺香港噶咯，你去咗边度啊？同埋想点唱俾边个啊？ 我喺五日前咧就喺香港飞咗嚟澳洲嘅 Sydney 啦。咁而家咧就仲喺隔离酒店嘅。咁我就想点唱翻俾我喺屋企嘅我喺香港嘅屋企人。聽啦，咁就包括有我嘅一班新進嘅狗奴啦，因為我隻狗咧仲未 book 到機位飛過嚟，所以我就擺低咗我隻狗阿 Shina 喺我爸爸媽媽同細佬妹屋企啦，咁就想叫佢哋繼續加油幫我照顧 Shina 啦，同埋記住一家人齊心便事成。咁另外咧都想點埋俾我嘅萌塞老爺同埋靚奶奶聽嘅，咁希望咧阿萌塞老爺咧只腳就快啲好翻啦。咁咧就等一開關嘅時候咧，就可以過嚟揾佢個仔同我呢個野蠻惡心抱玩咯。 哦，你咁啊，稱呼阿老爺得唔得噶？會唔會搞到你家變噶？ 等播出咗之後，睇下老爺點睇先啦。 啊，即係都聽得出咧，其實你哋都好玩得埋嘅，成班嚇屋企人啊，非常之和蔼可親。咁但我想問阿舒怡，其實你喺澳洲悉尼嗰度而家要隔離啦，嗰、那個隔離嘅環境係喺酒店啊，定係點樣？嗰、那個環境好唔好嘅咧？ 其實咧，呢度就係一間酒店嗰度，其實係一间喺机场附近嘅酒店嘅，咁、那个酒店房咧，我谂都有 around 300尺咁样嘅，即系都 OK 嘅，咁就都有个 area 可以即系俾我哋做下运动啊，行所谓行下咁样咯，咁就一日三餐基本上都系佢会送到嚟门口，跟住好搞笑喎，佢系会个 instruction 系佢会送到嚟门口啦，跟住就同你讲佢会揿门钟，咁但系你就唔可以开门，你要等15至20秒，等佢走咗啦。你才可以开门去 pick up 那袋嘢咁样咯。 咁啊，抗疫期间系咁噶啦。最后有啲咩说话想同屋企人讲咧？ 头先都讲咗啦。总之大家加油啦，等个疫情完咗之后，就可以全部飞过嚟澳洲同我哋一起玩咯。 好啦，再讲啦，多谢你电话。 OK， 拜拜。 Thank you。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晨光追踪三十一， 最终三十一，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臣，早晨 Kason， 早晨 啊，哇，听到你嘅节奏好似好明快咁， 系 啦，系啊，咁啊，大家伙啦，唔系好夹添同你哋， 点解？ 因为今日咧要介绍呢个咧啊，呢、這个七点答疑啊，呼吸美学。中國古話常識嘅，即係我成日 feel 到嗰啲咧彈得好慢節奏嗰啲咁樣嘅琵琶啊，嗰啲嘢嚇。 飲翻啖茶。 咁啊，今日係啊，第一集咧就係江山如畫。其實最簡單啦，就係做一個比較啦，中國嘅山水畫同西方嘅風景畫有咩唔同咧？咁樣啊，其實就望落你哋覺得有咩唔同？ 颜色色彩咯，系嘛、 啊？ 中国啲山水画咪淡色啲啊，或者冇咁多唔同嘅颜色喺度啊。 系啊，最重要就系话，中国嗰啲咧就好多留白嘅、 啊， 但系咧西洋嗰啲风景画咧，只要你一搭白咗咧，见到个帆布咧，就觉得你未画完噶嘛。咁同埋咧一个咧就系着重意境，一个咧就系表达咧真实嘅世界，因为佢其实有啲。即係以前嘅畫畫咧，真係將嗰個現實咧就記錄落嚟嘅咁樣嚇，同佢中國嘅畫咧就好唔同嘅。咁、今晚咧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啦。咁另外去到咧七點答七咧，醫生與你咧就會有呢、這、一個。多發性硬化症，琴日都講過啦。咁但係原來呢個症咧嘅發病高峰期咧，咁啊 Kitty 啊，咁咪要留意一下咯嚇。20至30歲嘅女士啊， 我過咗啦。

把握历史脉搏，认识百年中国。 世纪长征系列活动筹委会、紫荆杂志社主办，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教科部、教育局、民政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全力支持，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世纪长征中国近现代史图片进校园进社区系列展览启动礼 K1921 电影招待会，7月23号下午3:45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星影会隆重举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2007年或2012至20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号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补充练习。一年一度嘅书展，你有冇去呢？梗系有啦，仲要隔咗成年冇得去。好多人都会去，因为他们觉得一年去一次书展当了自己经常去书店。我成日很好奇，平时不会去书店的人为什么会去书展？你又不要这么说，书展买书有优惠嘛，便宜很多。一年去一次书展，我买的书够我一年看。都是的，都好过一次都不去。但是一年365日都有新书出版，如果只是书展去看书，未会看漏了很多，没所谓的，一年看一本好过一本都不看。你去书展又会买什么书呢？这两天看了一些报道，访问了一些去书展的同学仔，买得最多是什么？答案是故事书和零食。好容易理解啫，平时睇得教科书多，都要睇返啲故事书平衡一下。睇书你又会闷，所以食住零食嚟睇书。至于家长又会买乜嘢呢？原来係补充练习。补充练习呢四个字其实我觉得好有趣。平时我哋上堂要做练习，但係练习都唔够，再要补充。咁究竟要补充几多练习先叫做够补充？如果平时练习做得唔够，上堂做多啲练习咪得咯？点解仲要再补充呢？补充练习有时候系补充一啲练习里边冇嘅嘢啊嘛。如果补充练习系补充一啲练习里边冇嘅嘢，系咪即系练习本身已经有不足嘅地方？咁应该修改练习，而唔系要补充啲练习咯。有时我亦唔系太明白家长谂啲乜嘢。学校练习太多，佢哋会投诉学校做得太多练习，但系转头就会买一啲补充练习。咁究竟佢哋觉得自己嘅小朋友应该做多啲练习，还是做得太少练习呢？ 当学生攞住本补充练习嘅时候，究竟佢哋谂紧乜嘢先？佢哋会谂都系一本练习啫，又有冇谂过平时做嘅练习够唔够呢？你又唔好讲到咁偏激，你可以咁谂啊。补充练习就好似维他命一样，我哋平时有食正餐，但系我哋惊营养唔够，所以未食翻啲营养补充剂。但系我哋食正餐已经好足够啦，点解仲要补充呢？如果要补充，系咪即系代表我哋嘅正餐食得有问题先？倒唔系嘅，两样都食，身体更健康，吸收多啲，抵抗力都强啲，个人硬正啲。一年一度嘅书展，其实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哋应该养成阅读嘅习惯。喺呢个城市仍然有好多书店，一年52个礼拜都喺度，唔使一定等到书展嗰一个礼拜先谂起买本书嘅，平时都可以买。书店是我们的正餐，平时应该经常去。书展就是补充练习，正餐不够就补充一下，但是不要补充当正餐。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如果想放手，就为你找借口，不勉强挽留，不假装愧疚，你等待久由我说出口，是你不明白，是你想是贪婪或依赖，才敢说你不是不爱，爱才是最大的伤害，看似温柔的虐待，随你安排，我离开还不负期待，给你最后的表白，是我再怎么说也不过因为不够爱，不用假装多在乎，别用电影去弥补，良心若痛苦，请痛快来结束，越演越残酷，越久越孤独，表情太丰富，可惜没帮助，爱是不嫉妒，爱是肯付出，但我终于领悟，不适合就不会幸福，才是最大的伤害，看似温柔的虐待，随你安排，我离开还不负期待，给你最后的表白，是我愿被淘汰，再怎么说也不过因为不够爱，最后我们的伤害慢慢变为你安排，我离开，你置身事外，最好我们都放开，你自由我自在，要明白不够爱就不如不爱。 今晚吃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咧有一个 崔神厨师，厨师抢唔抢嘢？ 抢啊！ 抢！喂，今日咧，我想讲一个比较偷懒少少或者系一啲小撇步啦。咁寻日我就整咗个蛋糕嘅。咁平时蛋糕咧，你真系要开坛咁样嘅，即系又要面粉啊，有糖啊，跟住所有嘢牛油啊，又要称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坊间都有一啲叫做预拌粉嘅，即系无论喺烘焙店啦，佢会有一包包 pack 好咗啦，又或者系嗰间日本嗰间商店啦，即系冇 brand 嗰间商店咧、 哦。我以为你喺卖面粉好出名嗰间乜乜维添， 咩咩维 有间卖面粉卖嗰啲整蛋糕嘅， 其实一定有噶。佢嗰啲预拌粉咧，其实就帮你做咗一半嘅工序啦。即系其实可能佢已经帮你量好咗一个份量。咁佢里边除咗个面粉，可能已经帮你沟咗啲糖啊。咁唔知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可能少少嗰啲梳打粉啊，即系噼里啪啦所有少少盐啊，咁样就帮你预备好。嗰啲份量就唔需要你再量好多嘢。 即系坦白啲咁样讲，手残都整到蛋糕。 可以咁讲。咁之后另外你需要加啲咩咧？就可能净系需要加鸡蛋啦、溶咗嘅牛油啦、同埋牛奶啦。咁你就唔需要每一样嘢，因为有啲人咧可能真系过下手瘾嘅啫嘛。佢唔、会成日整屋企吓。如果你整一次，你又要买一包面粉，跟住、一包嗰啲梳打粉啊， 抽筋面粉啊， 系啊，高筋啊又低筋啊咁样。咁所以咧呢啲预拌粉有佢嘅好處嘅，我自己覺得。 等陣先，我講喎，抽筋麵粉我係搞笑嘅，我驚有啲人覺得我講錯咗，係啊， 對唔住咯，我又冇配合你，我應該笑係嘛？ 係啊，唔多唔少整翻啲音，有啲好認真嘅啲聽眾，即係佢聽到你咁樣講，佢就會同你講。 我笑咗啦，我笑咗啦， 多謝多謝， 即係幽默幽默係啊，好。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唔錯嘅選擇嚟嘅，甚至有一啲咧，佢 pack 好咗，有埋個焗模添啊，即係兜兜啊，係啦，佢係可能一次性用嘅係一個。唔係鋁嗰啲啦，即係啦，你用完就可以劈咗佢嗰啲啦，咁就幾方便啦。譬如你話情人節啦，即係你平時唔係入開廚房嘅，但你想整個咁樣嘅蛋糕呢，我又覺得都幾好，因為佢就慳咗好多時間同埋洗少好多嘢。係啦，咁焗出嚟你話咁味道會唔會冇你自己量嗰啲咁好啊？我又覺得唔係喎。其實你只要跟返佢個盒你另外加一啲材料嘅份量係加得準嘅話，時間啊或者温度嗰啲係啱咧，其實都覺得好靚 好 食。 咁你個 tips 都係俾啲男人整俾女人食啦，既然咁容易係咪啊？ 係啊，可以啊， 學下先。 林慧的享樂時代。 今朝早享乐时代咧，要讲翻自己回忆当中一件好怀念同埋好想再试下嘅一件事嚟嘅。问下咁多位先，大家有冇试过骑马呢？ 有，都有。 我中哥嗰个骑马经历好似喺内地拍电视剧喎，系咪啊？ 系啊，唔系我香港拍戏都试过骑， 系咪啊？ 内地都有试过骑，都系，梗系当然系古装啦。 其实我都想问噶啦，即系通常啲人拍戏咧，咪会即系好似镜头嘅剪接咧，就哇英姿飒飒啊咁样嘅。 其实系替身嚟嘅。 唔系睇下系远镜定还是近镜啊？近镜咪自己咯。 哦， 如果远镜嘅要奔驰嘅行得好快嘅，通常都系替身嚟嘅。 哦，咁你骑嘅经验系点噶？ 咁骑咯， 即系骑上去，跟住就拍完就落翻嚟咁啊！ 即系我两个都试过嘅，即系真系骑住只马要奔驰嘅，我又试过，踱步嘅又试过，骑上去唔喐净系讲台词嘅都试过。不过咧，即系我 朕一统天下。 我嘅经验咧就系你一系通常咧啲马系唔系即系骑组系，譬如话。去帮衬叫某一个养马嘅人，佢就会带十只马嚟，跟住咁样，咁你就拍噶啦。通常咧，我哋就要同带只马嚟嗰个人咧打好个关系嘅。 哦， 因为咧佢先知道嗰十只马，嗰十只马嘅脾气系点。 嗯， 即系如果你，你同佢话你都串串地嘅咁样咧，佢会拣只难服侍嘅，同你一样性格嘅马俾你骑，咁你就辛苦啦。 唔可以太串啊， 系啊， 方便 俾到好啲嘅，喂， 真系。 饮杯嘢先，你饮杯嘢先。 针嗰只马咧 就顺良啲嘅。 嗱，呢个我都觉得系必须嘅，即系 学嘢学嘢。 系啦，你要知道嗰只马嘅性格系点啦。咁但系咧，我中哥话斋，你只能够靠嗰个马主啦，或者只大只马，或者训练只马嗰个人先至会知啦。嗱，我自己骑马嘅经验咧。 就我覺得都幾驚險嘅，因為咧我就唔喺香港嗰度騎嘅，咁我嗰陣時係讀書嘅時候喺澳洲嘅，咁你知澳洲都其實幾多地方係有啲好大型嘅馬，係啊農場啦，亦都有啲真係叫做馬場，即係唔係香港嗰啲馬場啊，而係咧真係一個森林。咁森林本身係開發咗有啲嘅路徑，你當好似香港嘅行山徑，不過嗰條路徑咧就專係開發俾人咧去休閒嘅時候咧，就帶隻馬，即係可能喺嗰個森林嗰度行一個圈啊咁樣嘅，咁啊會有個人帶住你，好似導遊咁。Suppose 咧就係嗰個人，譬如你當一個導遊啦，咁就帶住可能有十個或者二十個團友咁樣啦，然後咧就會沿路嘅時候咧就教你如果你係想體驗一下隻馬嘅唔同速度啊，或者唔同嘅指令，你又想試一下嘅話咧，佢就會教你嘅，即係有幾樣嘢嘅，教你一啲小指令啦。第二樣嘢就係教你可以喺個馬背上面咧享受唔同嘅速度啊，同埋睇風景，咁即係主要都係呢幾樣啦。咁我當其時咧一個幾古怪嘅經歷係乜嘢咧？就係咧當其時咧我就係因為揀剩咗，我就係因為去咗個洗手間咧，跟住我就剩翻最後一隻咧，我就冇得揀啦咁。咁同埋咧，因為嗰陣時我記得咧，佢有話咧要因應個高度去揀嗰只馬嘅大細啊，各樣嘢，即係佢都要 fit 嘅咁。咁我喺冇得揀嘅情況底下咧，我嗰只馬係一隻頗為新加入呢一個行列嘅馬嚟嘅。我聽嗰個人講係啦，即係佢並唔係老馬嘅，咁所以 就唔識途啦。 唔係喎，老馬有火，反而新仔可能怯怯懦懦，反而好騎啲會唔會？ 其實係點咧？ 我初頭都係咁諗嘅，咁同埋我第一樣嘢騎之前咧，我就諗啦，係咪應該要同佢溝通一下先咧？咁我就諗啊，同佢係咪要講英文咧？因為佢澳洲啊嘛，咁我想嘗試即係同佢講，喂 hi， 即係嗰啲咁樣啦，即係寒暄兩句。嗱，我哋陣間就一齊把備同遊噶啦，即係嗰啲咁樣啦，咁好。跟住之後咧，就上到只馬度，一路都冇嘢嘅本身。嗱，我頭先咪話咧，佢係兜住個森林行一個圈嘅。咁我經歷係咩咧？就係當头一两个指令都是正常的。即我记得那个训练员是一路教啲马，唔知嘛，讲啲指令是英文单字嚟嘅。即例如咩 trot 咁样，即嗰啲咧，咁佢就咯咯咯咯，即慢步行碎步咁样咧。 系。 跟住去到有一个位，那个训练员咧系突然之间咧已经系行得好慢。我嗰只马唔知点解越行越快，越行越快。跟住我就反而去咗最前嗰个位置啦。咁因为咧佢嗰条路系一条单向嘅行路嚟噶啦。咁于是乎咧，其实我系嗰只马嘅 size 系不足够可以翻翻去后边啊，即系摄唔翻去后边啊。你如果要等成队人去翻前面系冇可能噶啦。咁我就冇办法啦。咁我就尝试问侧边嗰个即系阿导游，喂、你可唔可以即系叫佢反稍微行翻慢一點點，可能等你行回前头，即是我起码不会是第一个先。跟着他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即是他不是英文来的。跟着我的马就开始拔足狂奔了。然后你知不知道我的马最后是真的回到队尾，不过他跑了一个圈之后回到队尾。 他是不是给了一个指令他就是你跑回队尾这样啊。 不是啊，那你不是很划算。 即系骑咗两个圈， 唔系啊！即系通常佢哋度补啊嘛，但系你有得跑喎、 啊。你知唔知我几惊？ 路程仲远咗添， 好玩喎呢个。 尤其是系嗰一下咧，嗱，因为初头咧，其实我只系即系叫象征式掹住嗰条缰绳啦。我最嬲尾系咧跑完嗰个圈咧，即系最嬲尾落马嘅时候咧，我两只手系全部戒到咧红晒，因为佢嗰个奔驰嘅速度之快咧，我完全系一定要揾嘢掹住啊！我都唔知掹乜嘢好，同埋你会尝试。想試下剎停佢噶嘛？咁佢冇教你剎停佢嘅，咁 唔係講stop 咁樣。 你越掹佢就越跑得快啊！你以為掹死就係剎停啦？點解知個指令就係越掹咧越快咁樣係咪啊？ 我係有呢個感覺嘅，因為咧睇電視咧啲人通常咪迂咁樣。 迂係啊！ 你知唔知我真係乜嘢聲都試過，即係電視嗰啲咧，即係一係就迂啊，或者試下同佢講英文stop 啊咁，完全係唔 work 嘅。佢不停咁跑跑跑，直至到佢跑到去即係隊尾翻翻轉頭嘅時候咧， 佢就自己停。 好叻喎！ 有冇陰影啊？ 有，其實係有嘅，但係咧，我又喺呢一件騎馬嘅事裏邊咧，領悟多咗一樣嘢。嗰樣嘢就係咧，當你以為好驚，同埋你諗住呢一世都克服唔到嘅嘢咧，喺一個你冇得選擇同埋你未預知嘅情況底下，其實你就克服咗。 哦，有冇雲馬浪啊？ 冇啦，嚇到都打醒十二分精神，隻鹿眼碌到鬼咁大啊！ 咁下次你唔好去廁所啦。 點解啊？ 咁可以揀翻只馬咯，佢今次冇得揀啊嘛， 揀翻只有資歷嘅馬匹， 係啦係啦， 資深馬匹。 我反而覺得學到嘅係呢樣嘢，係啦，揀好咗只馬仔先。如果冇得揀咧，你就真係要咁樣挫下啦。 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